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8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是报86.8，跌5.7，新上市的 ESR 是报17.82元，腾讯控股是321元，升2元，友邦保险78.8，升3.5元，中国平安91.25元，升5元，石药集团19.64，跌5.1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8.75元，冇起跌，美团点评92.8，跌8.5元。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10.158，瑞士法郎7.949，澳元5.415，加元5.957，新西兰元5.048，欧元8.7508。每百日元对港元7.2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35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511.19美元，卖出1,51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咁西九龙公路啊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海丽村噶。咁亦都影响埋青沙公路去返三号干线挤塞噶，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啦，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海丽村啦，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返三号干线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入口车多少少啦，西行咧就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港仔的田湾山道啦，近住石排湾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庄士敦道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红棉路。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美孚桥慢线落翻去长沙环道咧都系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同埋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啊，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海丽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开心过，伤心过，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这一年 有 哪 些歌曲唱出我 们 的心 声，有哪些歌手触动我 们 的心灵， 一起期待， 一起期待 第42届十大叔文金曲。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嘅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有啲嘢瞒住大家，今集不得了咧就会揭穿佢嘅秘密。 阿哥， 你有啲咩瞒住阿嫂啊？ 捉住佢！ 知道， 不得了，飞去爸爸个头上面！ 知道啦，托尼，不得了，不得了，真话藏不了， 救命啊！ 想知爸爸有咩下场，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老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各位风骚嘅听众啊，万圣节之后嘅星期五啊，早晨， 系啊， 哦、今日系3条1啦吓， 3条1今日系 一日一， 眨下眼已经系11月嘞噃、 啊，真系好快啊，今年过得 真 系过得好快， 系， 我有啲人觉得好漫长啦，但系你见到即系，哇，啲嘢发生得咁多咁快，你追都追唔切，咁啊真系发展得好快。 系啊，咁啊，诶，呢啲算唔算系嗰啲咩？好老土讲啲揭开新一页啦，咁样， 即系 新嘅一个月份， 系啊， 系啊。不过唔知呢个新一页咧容唔容易揭开咧？嗱，11月1日咧，可能系咪叫小光棍节噶？ 系啊， 系啊，因为11先至系大光棍， 4条1先系啊嘛。 我见到咧， 今日你嘅节日啦。 网上面即刻唔答啦，网上面嗰啲嘅销售平台咧，好多咧就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咧就做咗啲嘅优惠咁样咧，但系诶呢个小光棍节。我就未见到，但我都期待紧，即系4条1嗰阵时，应该都会有啲优惠嘅，啲生意咁差系咪？ 系啊，即系当然都知道。以前咧，我哋翻嚟问都系话啊，你琴日有冇出去啊？咁例牌咧，可能都话哎呀，好可惜啊，自己冇出到去啊，因为咩年纪大啦，唔可以去疯狂玩。不过好羡慕咁样。不过我谂今日问呢个问题咧，应该。机会就更加难 系，唔系都有出去啊！好多人我见到好多嗰啲市民都出去，不过要早去咯， 早到 系啦，早到咯，即系好似午时恭候咯，真系 系啊！我哋而家 九时要散席咯， 午时都唔可以恭候嘅，有啲站2点就闩， 系啊，有啲2点闩。 即系坦白讲系， 我而家 中环站都9点，平时讲真啦，万圣节嘅话咧 系。 呢、這個根本都未開始出動，妝都未開始化好啊！ 是 真係噶，即係我有幾年嘅萬聖節咧，係 去玩嘅， 係啦，南桂坊會係一個熱點啦，因為咧即係成條街嘅人咧都即係會裝扮曬，即係雖然自己唔係一個外國人啊，對萬聖節嗰個背景嗰樣講真，真心唔係好了解㗎， 需要啊， 就知有冇攞糖，總之就大家 攞個名義出去玩下嘅啫，叫做扮鬼扮馬， 真係個有好多年都玩咗㗎，咁所以咧即係都個人哋嘅生意。又好啦，氣氛都好好啦。咁扮鬼扮馬，未必一定戴面具嘅，但總之成件事就好開心咯。 總之你喺當天睇到即係古靈精怪咧，其實係唔會有 好似攞正牌， 係啦，就唔會有其他嗰啲嗰啲眼光啦。 有啲 咩事啊？ 總之簡單嚟講，有啲似我哋細個嗰陣時中秋節就有得攞正牌，夜晚夜都唔翻屋企，阿媽係會俾嘅，即係嗰晚有另外一個咁樣嘅感覺咯。 咁就琴晚就梗係冇啦。我而家都越嚟越發覺咧， 我哋新嘅生活模式咧已经建立咗噶啦，我哋就嚟变成农民噶啦。 点解咧？ 因为以前我哋乡下嗰啲咧， 日入仪式咯， 咁啊好配合香港，香港人住紧嗰啲都叫农屋咁制啦。 因为以前 农民咯，又 以前啲成日都话喺农村生活点样咧？嗱，鸡啼啊起身，咕咕咕，咁你起身啦，跟住你几时收工咧？就翻去瞓觉咧。太阳落山就瞓噶咯，就要翻屋企噶咯。嗰啲成日都话农村嗰啲咧，八点钟做咩搞猪噶咯，已经因为点解冇灯啦？以前太阳落山就冇电。 我以为你搞咩咧？ 搞猪啦嘛，因为冇光照明嘅时候咧就瞓觉、嗯。城市人觉得匪夷所思，边有咁早噶啊？而家有啦，即系如果个地铁咁早收咧，铺头又咁早收，你知啦，都市人。只腳靠即係鐵路運輸，雖然有巴士，但係你硬係覺得好似冇地鐵翻屋企咧，就已經係閘咗你㗎啦。 咁你唔會曬啦，咁人哋希望你早睡早起可以點啊？身體好啊嘛，成日都話身體好，大家好㗎嘛。 仲可以每日食多個用水就洗得乾淨嘅生果添， 係咪啊？ 每日一生果啫， 叫佢食啊！ 好啊，咁而家你咪當自己早睡早起咯，係啊， 養成呢個習慣咯。 我又唔係咁睇，我覺得咧農夫如果揀早睡早起。咧佢自己嘅选择嚟噶，有阵时而家好似唔系我哋嘅选择咁样。 冇啊！ 我有琴日问到一啲咧做酒吧嘅朋友嘅，因为佢哋都系中环区，咁佢哋系唔系又唔完全？ 佢都 冇得闲， 佢都系忙紧点样走嗰啲员工噶嘛？系咪啊？ 就 系 走。 今次讲得啱，即系有一啲嘅朋友，佢哋咧就唔系exactly 咧，即系最热闹琴日嘅地方啦。譬如见到琴日云磡街啊、摆忽街啊，各个地方咧都有一啲嘅情况出现嘅。佢已经系去到卑利街嗰边噶啦。咁其实讲紧就可能系两三分五分钟之内嘅路程啦，咁样行嘅。咁但系咧，佢哋就被困住喺嗰度。但其实喺嗰边咧都一样，哇 4D 啊，都闻到唔同嘅味道啊，咁样。 系啊， 我开头我系谂住我可能系需要过去帮帮手嘅，个帮帮手系因为咧嗰个酒吧得一位女同事喺嗰度，咁、一个女仔咁点翻屋企咧？咁、但系好彩就有，反而系。有一啲去到飲酒嘅酒客，佢哋都走唔到住，咁、所以咧就互相陪伴咁樣咧，就留咗喺酒吧入邊度咯。 即係好似掛 嗰啲黑色暴雨啊，黃色、紅色暴雨嗰啲 安全嘅地方先咁樣。 係啊， 其實但嗰個地方都聞到好多嘢，都唔係完全安全㗎。 係啊，所以有啲人 冇得揀咯。 有啲人一方面就話 係 啊，琴日係好冇氣氛嘅 Halloween 啦，但係唔係嘅。如果你正面啲諗嘅話咧，琴晚絕對係全球矚目。最有氣氛、驚嚇指數最高，仲要係臨場感一流嘅，最犀利嘅，我中意今日報紙嘅形容，差佬位。如果琴日你都有喺條街度，唔知道你喺邊個站啦、你有上個街觀察嘅話，希望你可以平安度過每一個明天。眨下眼，我哋又到十一月噶啦。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官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 先呼籲點唱啦，咁啊禮拜五啦嚇，咁啊11月1日啊，新一頁就有新的點唱，不過記得注意你嘅用詞，要配合翻琴日已經有一個臨時禁制令。所有網上面嘅言論啊，哇！你要自己小心，你要負責噶啦，因為咧佢而家就話唔准有任何言論咧係會鼓吹啦，同埋呢個煽動咧會有呢個暴力啦，同埋有呢個破壞咁樣。 其實我自己係有刻意咧去睇一睇呢一個嘅報導嘅原因係因為自己都有一位咧前線嘅傳媒工作者啊，係咪先？我哋要開麥噶嘛？究竟會唔會有啲因為法例嘅改動，有啲嘅字眼唔講得？我真係我其中一個咧，我真係拗頭喎、啊，即係我唔可以話喂，你唔好再發夢啦嚇。啊即系发梦系唔得，系其中一个字眼。 冇人咁讲啊！ 咩啊？ 发梦都唔得， 冇人咁讲。 咩啊？本身呢个有，因为有一啲 有人演绎啫。而家佢条条例冇写到咁噶嘛？ 系咩？嗱，但我有睇到有人去解说系咁样， 解说 系咪话呢个字都唔得咁样啊？ 唔系，因为你知道之前有啲人就会话咧，发梦其实就代表咧，即系佢哋出咗去行动啊嘛。咁佢就话你可能以为咧用呢个做字眼做法律赖就得啦。 代号啊，系咪啊？意思？啊、 但其实佢唔会写得咁细噶，因为佢点会咁醒话俾你听呢十个字唔讲得，第十一个字又讲得啫，佢梗系有咁大得咁大啦，全部写出嚟、 哦。 总之咧，大包围， 即 系等于佢话禁蒙面法，佢唔会同你讲话嗱边款面罩咧就禁嘅。总之你遮盖到你嘅面容，我认唔到你咧，话知你净系戴块 M 巾喺个头度，佢都可以剥你噶嘛。咁而家佢呢啲言语上面咧，佢唔会话俾你听边个字得，边个字唔得嘅，佢就你自己演绎咯。但系我相信你睇到有人话发梦咧，唔系佢应该演绎出嚟嘅。 咁唔系咁，但系喂，我而家 你 有 唔会知噶？ 嗱，譬如嗱，咁呢个唔系我惊嘅地方 系啦。 你有条新嘅法例，我有机会系企喺前线嘅。我讲紧喺个直播室个麦前面啦。但你又唔讲清楚系咩嘅话，我有阵时我即系只不过 见咗扎早早。 我唔会，我话俾你听，阿田有好多嘢都唔讲得。 例如咧。 例如嗰啲， 系我百无禁忌嘅噃。 唔系啊，例如 可以话百无禁忌就咩都 唔 系 啊。例如你嗰啲话咩啊，我死佬咁样咧，俾我啊真系吓、 啊。哦哦， 爆二奶啊，真系系啦。嗱， 你 破坏别人家庭，你呢啲。 属于破坏嘅别人家庭啊， 属于破坏嘅一种嚟噶啦。 OK， 咁譬如有阵时我成日话咧，哎呀阿豪仔啊，你唔好再咁样搞个仔啦，嗰啲咁样咧，个仔明明好叻嘅，你唔好教佢啦。咁我又算唔算离间你哋父子嘅感情咧？ 唔系，我哋之前嗰个 trailer 咧，好在而家冇播啦。 哦， 打佢啦，而家打，即刻打，马上打， 啊啊、 哇，打、啊！你而家鼓励人打、啊， 打电话啫、啊， 暴力咯、啊， 打电话都暴力。听 嗰 个 唔系 我 又 觉 得你 啊，摇动个电话， 你又太惊得太紧要，你惊过我啊？原 来系啦， 咁即系即系所有嘅词语有冇一个范围先？即系如果唔系误中富居，好惨噶嘛， 冇 啦啦。 佢到现场咪知道你系咪误中富居咯？ 吓，我哋唔可以做呢个白老鼠噶。 系啊，咪特别因为佢有埋煽动咧，佢系会有一种即系牵动一种仇恨啊，或者你话哇搞错咁都得嘅，即系譬如你话嗱，你成日都咁啊，俾我个女人我唔忍啊咁样，嗱、你简直系煽动个女人。对抗个老公， 咁我哋要和谐咧，不如我哋今日做一个和谐嘅风骚快活人， 所以大家留意嘅时候， 真系你真系好人啊！你咁样劝住我，系咪？你唔系警告我，系劝住。哎，我哋其实咧，我哋学中文嘅时候咧，都会有正面嘅同埋反面嘅词语噶嘛。 有。 咁我哋咪将嗰个叫做反面嘅词语倒翻转，变翻正面去讲咯。 实有嘅，琴日其实咧， 恭喜你发财咁样。 唔系，我见到有啲好 隐喻噶，又问个老咁。 佢只系讲煽动，佢冇讲有隐喻噶嘛。 琴日我见到啲好曳嘅网民咧，佢哋已经用咗另一种方法啦，譬如当你话发梦，你觉得有机会踩中先算啦。 系啊，因为呢个都有煽动性噶嘛，叫大家一齐发梦，咁即系叫大家一齐上街。嗱，你可以咁演绎噶。 咁而家咧，佢哋嗰个好曳嗰啲玩法系点做咧？佢哋就话大家千祈唔好发梦啊！你记住咯，呢几日都要翻工，日日都唔好发梦。特别系譬如话当听日有活动咧。听日千祈唔好发梦啊！咁样嗱，佢咧就啲好曳嗰啲咁样咯。譬如如果你话咧喺之前叫佢戴面具，可以 缩 鸡 噶。 譬如佢话听日千祈唔好戴面具出街啊！你哋唔好戴面具啊，好危险啊！咁样 即系嗰啲 negative 啊，double negative 啊，即系只系 啲女人咧叫男人。你咪唔好同我庆祝生日咯！你唔好买嘢俾我，唔好买礼物俾我啊！ 你千祈唔好买， 千祈唔好买添啊！ 其实我想阿天， 你 冇用过 你 招啦。 你 医 得好好噶，你可以 系啊， 即系仲可以正话反说添。 唔开心， 冇 唔开心啊！即系嗰啲 唔好买鞋俾 我， 我 冇嬲落咁样嘅嘢嘅就 系啦。即系以前咧，佢就调转嘅，你咪同个女人去街咯。 你知我做咩啦？ 我指住嗰边，你同个女人去街咯，去啦！你同佢女人去街啦，我冇嘢啊，咁样系啦，又调翻转就你唔好啊，唔好理我啊！你有我啦， 咁跟住个大个男人咧，跟住就答无所适从，我真系唔理你噶啦。我话我叫你唔理我，唔系代表叫你唔理我啊嘛。 你明知我口是心非噶啦，咁样。 跟住个男人咧， 咁边个真边个假，好难捉摸。 系啦，喂，以后大件事啦。如果有人全部用呢啲正话反说嘅方式咧，即系突然间全部变咗港女上身嚟讲嘢咧，大家跟唔到噶。 嗱，你咁样就唔啱啦，咁样直接去话我哋嘅港女。 而家港女系代表一个烈女嘅标准嚟噶，好嘢嚟噶。 哦，系啊， 系啊， 系咪噶？ 梗系啦， 其实好多字眼咧都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啊。 我都认同 嘅， 所以 我唔知你嘅 A 意思定 B 意思啊，咁、样真系唔好意思嘅、 啊。我讲真系唔好意思咯，系啊，以前啲周刊成日都用呢招噶，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仲有份周刊未执嘅时候咧，佢成日影到譬如有啲女明星嗰啲露点照啊，或者咩咧，佢通常有招嘅就话离谱啊，竟然呢啲裸照流出啊，咁样。即系佢以一个谴责嘅心态咧，但系系话俾你听，咦、有嘢睇啊咁样。我最记得有一期封面，总之就话有人偷影咗一个女明星，咁、但系佢又将呢张偷拍相登出嚟，但系佢要显示自己正气嗰阵时，离谱，明星裸照任意。隨街睇， 但跟住佢就自己 表演到嘅，跟住就 因為佢登嘅話，個銷量嗰個錢 佢 袋啊嘛， 佢只要用離譜得，我哋以後都可以用呢、這個離譜。离谱！竟然有人话听日要出嚟饮茶，太离谱啦！咁样，我予以严厉嘅谴责。 饮茶都离谱啊！ 咁 好惨， 咁真系离谱啊！梗系下次叫啲老人家，我真系老人家唔好唔中富居啊！ 咁又唔会，咁又唔会。 但 又唔好吓大家，真系。 我会话即系头先 噶嘛，而家 系啊！即系你见到今日啊，即系大版啊，唔同嘅报纸都系话网上即系散布一啲嘅言论嘅话咧，政府可能会打击，亦都有咧就系讲到啦，譬如连登各方面咧一啲嘅就系直情开埋名啊，即系话会有一啲嘅担心嘅。 有几个字咧，如果你认真讲咧，真系要小心啲。 例如咧， 如果你屋企而家残残缺缺，又或者你知道你个 friend 屋企残残缺缺，你真系唔好无端端喺个网度咧同佢讲话，喂，星期睇咩同你装修啊？ 系， 佢真系 get 错咗噶。你如果俾啲即系秘密警察一监控咗咧，你。 提议同嗰个单位装修， 嗯， 你而家代表咩意思啊？ 系 真系装修咯，我做三行噶师兄咁样。嗱呢啲你真系要小心啦。 嗱，我得两睇嘅，因为如果我会话成日都会话一啲网上面嘅留言啊，可以不负责任。 嗯、 如果你令到嗰件事系，譬如有一啲真系有一啲煽动性嘅即叫人哋去鼓励人哋做一啲犯法行为嘅话，我真系觉得系应该可能可以考虑下点样去禁止嘅。不过、你嗰个法例你一定要讲得好清晰。 嗯、 而如果唔系，譬如大家都知而家装修有两个意思嘅、 啊， 真系有装修工人噶嘛， 咁梗系啦， 佢嘅工作嚟噶。 即系佢行出嚟咧，话你做咩边行噶？咁我讲乜嘢啊？ 佢可能粗声咗啲，我做装修嘅，系啦，我有间铺头喺边度，你使唔使装修啊？咁样，其实真系想搵生意噶啫， 得噶真系。 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咧系唔系话立法系有问题定系点样？但如果你讲到唔清唔楚，仲要呢个临时禁制令有效期咧，即系去到呢个11月15号，即系嘣一声已经弹咗出嚟噶啦，已经 生效噶啦嘛。 咁变咗嘅话，我谂即系要讲清楚，香港嘅朋友就可以轻松啲咯。 有两个字咧，认真咧，其实真系好容易会俾佢有机会揸你嚟做嘅，系咩咧？譬如话行动升级。 哦， 即系举例，你可能个对话里面，喂，佢都系唔肯交代，佢仲唔交代嘅，我哋行动升级啦，唔好讲咩嘅。 哦， 但系佢绝对可以攞呢个嚟大条道理。你咩叫行动升级啊？ 系， 你咪鼓吹人哋有一啲暴力犯法嘅行为啊？可以嘅噃，系啊，又或者你总之头先嗰句，喂，我哋唔可以再哑音落去啦，做咩？我哋要反抗啦！嗱，你就写住反抗两个字， 嗯、 但系佢真系可以走去问你，你反抗咩意思啊？冇，我反抗意思即系我会买多两个袋俾我老婆啫， 系 我会反抗噶啦，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高等法院因应律政司申请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言论，去鼓励或者煽动使用暴力，意图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损毁财物。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说，现时有某些人在网上教唆他人犯罪，例如教人制造汽油弹等，但以往政府和执法部门都是采取隻眼开隻眼闭的做法，现时法院颁下禁制令，可以令到公众知道这些发布属于犯罪，可以阻吓到部分人。被问到昨晚在示威中再有记者和市民在无冲击的情况下被警员用胡椒喷剂喷向面部，做法是不是不理想，梁美芬说她不熟悉警方使用胡椒喷剂的指引，但认为最好是透过沟通解决，又建议成立非警队的调解队，派出谈判专家在现场作调解，减少冲突。高等法院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和其他平台公布发布言论煽动或者教唆其他人使用或者是威胁用暴力去伤人或者是损毁财物。本身是公民党主席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本台节目表示，新禁令难以执行，加上煽动伤人本身已经是刑事罪行或者有重复之嫌。他认为新禁令有可能好像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所说，是网禁的第一步，亦都有可能是刻意营造白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令市民因为避免违反禁令而不敢轻易发表意见。梁家杰又说，法庭近期发出的三个禁制令与人有配合行政机关的倾向，法庭如果不小心处理禁制令的申请，会变成行政机关收窄市民自由的工具。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说，受到昨日的公众活动影响，初步预计生意额会较往年下跌50%。张素薇接受本台节目电话访问的时候说，警方基于兰桂坊的道路窄和是斜，担心即使实施了人潮管制，在突发事故中仍然会有安全风险，因此昨晚7:30开始已经禁止游人出入，其后警方开始施放催泪弹，催泪烟吹到去兰桂坊中心区，有部分的商户为了保障顾客和员工安全，唯有选择关门。 門。张素薇话：理解警方嘅安排，不过寻晚嘅情况令到营商情况系雪上加霜。佢呼吁政府尽快推出措施，尤其针对海外旅客刺激消费。智利总统皮涅拉话：西班牙系愿意代替智利接办联合国气候峰会。智利传媒报道，皮涅拉寻日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沟通之后，桑切斯同意按原定下个月二号同埋至十三号举行峰会嘅日期，改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西班牙政府亦都发声明确认，表示联合国气候峰会会议主席、智利环境部长已经正式向联合国通报有关嘅建议。下星期喺德国波恩，由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理事会审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4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27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7.6，跌4.9；腾讯控股321.4，升8毫；新上市嘅 ESR 系报17.74；友邦保险79.1，升6.5；中国平安91.3，升5.5；石药集团19.7，跌4.5；盈富基金27.15，升1毫；美团点评92.45，跌1.2；建设银行6.32系升1仙，信宇光学科技130.2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1，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4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33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4,14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66美元，卖出1,5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噶。就是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快线有意外啦，龙尾就喺国际金融中心。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啦，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噶，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田湾山道去翻田湾村方向，近住石排湾道游乐场对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山道。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 点止中国人啊？柬埔寨人都唔系病夫。电视节目《功夫传奇四》再闯武林，今集深入柬埔寨，寻找隐世高棉武术传人 拜师修炼斗仙拳，另外还会学习睇得又打得的柬埔寨传统摔跤。星期日晚9:05，港台电视31。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勢是啊，今天11月1號，在這個月份，這個拍檔是他的生日月，與此同時他的兒子也是，不知道他有沒有為他的兒子準備來緊，應該是5歲了，數數手指，5歲人仔的生日會，這個爸爸呢準備好些什麼呢？還是有些什麼去買份禮物送給你的兒子呢？我們有請，是他是11月生日之星曾志豪。 哦，个大仔咧今日已经有学校为11月之星搞嘅生日庆祝啦，系啊，原来因为好多人11月生日咧，咁佢哋已经搞定咗一啲庆祝活动，佢哋得到嘅待遇系咩啊？噔噔，就可以唔使着校服翻学啦，便服日就系佢哋喺生日之星嘅待遇，真系好难得噶，所以佢今日嗱几开心啊，可以唔使着校服啊。其实咪即系着翻平时嗰套睡衣，已经好满足噶啦。小朋友就系咁噶啦。其实万圣节咧，都世界各地都仲有啲气氛咧，系可以讲下噶。我特别咧就关注日本嗰个万圣节，因为啱啱喺嗰度翻嚟咧，其实你见到即系如果你话留多一日嘅话咧，就系喺嗰度可以过万圣节，可以去玩噶啦。咁就好开心㗎啦吓，咁佢嘅万圣节有啲咩玩呢？嗱，其实咁样嘅，佢哋亦都有一个呢即係警方嘅行动嘅，你唔好以为只得香港系差佬位，嗰度都有差佬位嘅。但点解呢？因为话说原来喺去年呢，佢哋喺呢个涉谷啊，特别系涉谷吓，嗰、那个万圣节呢就变成咗一个骚乱啊。咁有人呢就即係不过你唔好以为个骚乱会有几大件事，因为香港人而家個接受程度比較高，我睇翻佢講個騷亂咧，我都話哦咁就係嘛，因為舊年咧佢哋有人飲醉酒，就譬如有啲除褲啊露條底出嚟啊，跟住咧就亂咁發酒癲啊，甚至乎咧就擁冧咗一架咧泊喺路邊嘅一架即係車輛咁樣。其实好似大概系咁样嘅啫，但系佢就已经咧即系如临大敌啦，因为佢觉得咧咁样搞事都唔系几好嘅，佢哋咧就动用咗咧1亿 yen 啊，1亿 yen 咧就作为一个咧涉谷万圣节嘅禁酒令，即系如果你以为咧系得琴日咧系兰桂坊嗰度一带咧就即系如临大敌嘅话咧，其实你去到涉谷嗰度咧，原来都会有一个少少令你扫兴嘅地方嘅，就系啊冇得饮酒啊，佢哋动用咗好大量嘅警力啊，贴海报啊，巡逻啊，就鼓励嗰啲商户咧，提醒佢哋千祈唔好卖酒啊，咁样。哇，你听到都觉得吓吓，老 V 冇得饮酒，咁佢惊你酒后乱性啊嘛。咁啊，琴日嘅新闻咧，就都冇乜提到话有啲好大嘅事情发生。睇嚟佢哋呢1亿 yen 嘅呢一个嘅预防咧，可能系成功嘅咁样。咁啊，日本咧除咗有呢一个即系涉谷禁酒令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个活动咧。就搞了几年嘅啦，我记得我哋节目都有提过咧，其实好有趣嘅，佢亦都系呢个 Halloween 嘅庆祝节日，但佢就唔系扮鬼扮马，而系咧一种叫做佢用日文嗰个汉字叫做地味万圣节啊，地味咧即系如果我翻译咧就系、是、日常啦，同埋好接地气啊，真系佢个意思就地味啊嘛，咩叫做接地气日常万圣节咧？佢就系装扮到咧唔装扮咯。将你平时喺日常生活里面会见到嘅每一个嘅市民，每一个有 stick 冇 stick 嘅吓市民吓，都会即系扮佢哋嘅造型出嚟。即系举个例，你就知噶啦。譬如佢哋咧唔会扮咩蒙面超人嘅，佢反而可能会扮一个咧清洁工人， 系啊，佢扮清洁工人，亦都唔系有咩夸张嘅服饰，佢就系着翻嗰套可能荧光背心啊，拿住个扫把咁样，咁然后咧佢哋就挂住个牌，不过通常有啲心思嘅，佢哋就喺个牌上面咧就加一句，譬如话扫嚟扫去都仲有一地垃圾扫唔晒嘅清洁工人，即系有少少。所谓态度啦咁样。咁如是者呢，譬如有啲人会扮呢就着晒西装。但嗰套西装呢可能嗰条领胎呢就松开咗嘅。然后个样好颓丧。咁你估佢扮咩？冇错啦，佢就扮一个呢由朝开工开到夜呢俾老细呢省到一面屁返去仲要呢驚俾老婆闹嘅上班族。就係咁啦，佢就如是者呢就将一啲大家日常生活会见到唔同嘅可能係便利店嘅职员啊，街边嘅小贩啊，一个露宿者啊，或者呢赶住返學嘅小朋友啊，全部都係喺日常生活里面你会见到朝见口晚见面嘅呢啲普通市民，真係普通市民做个扮相出嚟囉。可能你话喂咁有咩特别啊，但原来呢都好有趣㗎，因为你会发现即係嗰個共鳴感咧就好大嘅，譬如咧佢會有一個即係OL 咧嘅打扮，但係拎住個塑膠袋，咁然後咧佢就攞住個飯盒喺度，咁佢扮咩咧？原來佢就話咧扮演一個咧咩啱啱搶到咧即係晏晝咧有平飯盒嘅一個打工仔咁樣，咁其實係佢嘅造型加埋咧佢呢一句嘅形容詞咧。就令大家啊好有共鸣，会心微笑。系啊，其实我咪就好似佢咁咯。系啊，真系好惨噶。譬如咧，有一个咧就自己拎住个扶手吊环，咁啊呢个系一个唯一嘅道具嚟噶啦。佢就扮演一个咧即系放工嘅打工仔，但系个 caption 写咩咧？就系望住好多座位，但系仍然唔够胆坐嘅一个上班族。哇！咁你谂下，系咪真系嗰个苦水啊喺你个心度涌出嚟咁滞啊？呢、這个地味万圣节咧，其实已经由日本咧吹到台湾噶啦吓，今年佢哋咧亦都搞咗呢一个节日，我觉得香港都可以搞噶啦，反正都唔俾你蒙面咯。其实你不如扮翻一个日常生活嘅街坊市民，咁咪可以即系都显示出嗰种扮鬼扮马又安全又有呢一种嘅感觉喺度，同埋最紧要系咩呢？你知啦，呢个时候其实可以过翻一啲日常生活，见翻一啲正常人喺你身边出现。好幸福噶啦！风头火势，如果叫阿祖扮一个日常生活你会见到嘅一个对象，你会想扮边一个呢？俾少少时间你谂下，究竟佢已经成日扮鬼扮马喺个舞台上面要扮嘢噶啦，但系如果你叫佢扮一个日常生活会见到嘅一个对象嘅话，他会扮谁呢？我哋有黄耀祖啊！ 我未试过嘅，其实我做好多舞台剧咧，都有机会咧要做动物嘅，但我未试过做昆虫，我想试下做曱甴。系啊，因为佢哋嘅生命力非常顽强噶嘛，系咪？我想试一试。 我哋使唔使谴责佢噶？点 解啊？ 曳真系。 喂，你问我想扮咩啊嘛？我咪答你咯。咁你谴责唔系啊？谴 责咗先。 唔系，我意思系你要讲清楚啲，因为曱甴有好多只噶，有德国蟑螂啦，仲有一只唔知咩噶。真系个上次灭虫公司嗰个嚟，佢话喂，咁呢啲系唔同噶。 系系真系有唔同嘅，有好多唔同品种嘅。你想扮边只？ 但 系 你如果你 唔识分， 你唔可以扮曱甴噶。你本身姓黄噶。 咁我会咩？ 你会变曱甴王。 咁即系代表咩？ 已经有另一个人物系呢个爱好噶啦。 系啊， 咁唔好谂住僭越佢， 我 你 唔够 个人多钱啊！ 我都唔想。好多嘢咧，真系要到咗十八岁先至可以做嘅，所以好多人咧真系梦寐以求，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到十八岁啦，我就可以啊，可能话真系嘅睇三级片啦，我要去酒吧啦，嗰样嘢咁。不过好多朋友亦都会知道嘅，可能就太期待啊，想扮大人做大人啊。有阵时有啲朋友咧都会偷步啊，偷偷地做咗啲明明你要十八岁先至可以做，但系咧未够年龄，你都想试一试嘅。不过如果你在澳洲居住的年轻人呢，可能嚟緊呢有一个，因为他们的政府有一个新的諗法，就可能要改变了，如果你平时有偷偷地去一些色情网站到浏览的朋友呢，你们可能这个机会呢就会没有了。因为呢最近呢澳洲的政府呢有一个新的諗法，就要求色情网站公司呢就给用户在浏览成人短片之前需要呢用这个人面辨识的技术确认他的年龄这样。不过只是讲到这一点其实都不用解说太多了。但后来呢延伸了出来的讨论就非常之多了。首先他就会说明白嘅，明白嘅，有啲朋友就话你哋想保护十八岁以下嘅小朋友啊嘛，啱嘅，啱嘅，啱嘅。 但如果你要做咗呢个人面辨识嘅话，会唔会将所有十八岁以上嘅朋友都影响到呢？因为如果呢条法例真系通过咗之后咧，不论你系十七岁定系七十一岁都好啦，如果你要登入呢个色情网站嘅话咧，都要做呢个人面辨识。咁、那个问题就会出现啦。首先咧就譬如系有私隐嘅问题啦，大家会知道啦，好多色情嘅网站咧，有阵时啊都系传播一啲电脑上面嘅病毒嘅源头嚟噶，因为佢哋嗰个安全性唔系太大啊嘛。但如果你要做到呢一个嘅人面辨识嘅话，代表住你会收集咗大量嘅数据啦。咁一众呢一啲嘅网站啊，究竟又可唔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保护咧？帮大家嘅个人资料。另外都有其他嘅人咧，就提出一啲问题，就会话：喂，咁样系咪真系有用噶？嗱，佢嗰个人未够十八岁啫，佢要揾到一个十八岁以上嘅朋友帮佢做咗个人面辨识之后，其实佢一样都可以浏览到唔同嘅成人网站噶咁样。咁究竟呢一个咧，好似呢个谂法啊，都仲有一啲漏洞。再加上佢哋都会话，如果你用咧英国政府咧早前嘅一个例子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因为其实英国政府咧早前咧亦都提出咗同类型嘅政策啊，目的咧都系希望啊用一个商业嘅形式提供啊网上色情资讯嘅人士要确认翻咧。浏览者究竟是不是年满十八岁的咁样？不过咧，因为他哋都会担心啊，好多私隐嘅问题啊就会出现咗，甚至容易令到嗰啲咧啊去偷你嘅资料啊，所以政策咧最后嘅关头咧就被刹停，系未有呢个正式通过嘅。咁啊，嗰边咧就继续都系做紧呢个讨论嘅，澳洲嗰方面，阿祖就咁样睇嘅，好明白今次咧澳洲政府呢个谂法，都希望可以保护年轻人。我咁谂，其实保护年轻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种方法，不如试下信任佢哋啊。系嗱，嗰、那个信任咧，可能系好 federal， 好容易就会摧毁咗嘅。但我相信，如果你做好个好嘅教育，教育讲紧嘅咧，不论系家庭嘅教育啦，学校嘅教育啦，令到小朋友啊，同一啲大朋友佢哋嘅老师又好啦，家人都好啦，有啲乜嘢系可以开心建成讲出嚟嘅？当呢个桥梁咧做得好嘅话，你要去保护年轻人。但其实唔需要过分去保护佢，尝试信任佢哋多啲嘅话，其实佢哋就算未够十八岁，当然我唔系讲紧三岁四岁嗰啲啦吓，佢哋一样可以做到一个为自己为别人都一个明智嘅选择噶。风头火势嗱，我呢位拍档咧呢样嘢做得几好嘅，虽然咧佢都俾佢嗰个仔同埋女咧有几多嘅管制嘅，但我相信同时间佢有几多嘅信任俾佢哋嘅，咁梗系啦。如果佢哋试过做错嘢嘅话，点会逃得过呢个妈妈嘅法网啊？佢系桂花田， 真系、我系。即係有啲事情咧，我話俾你聽，你一定唔可以犯錯。咁但係咧，其他嘢咧，OK 嘅。咁你有啲咩都可以話俾我聽。同埋，都真係嘅。佢哋夾起條尾，我一望就知道佢想點噶啦。真係係做父母就會睇到噶啦。不過 OK 嘅，係啦，應該俾翻啲放寬，同埋最緊要學你話就係信任度係好緊要嘅。工作假期 working holiday 啊，香港咧有工作假期咧，俾三十岁以下嘅年轻人咧申请嘅，都有好多地方啊，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地方啊，国家啊，城市啊，可以俾大家申请嘅。咁啊，经常咧听到就话去澳洲农场工作啊，不冇人工噶，但系咧农场咧就包食包住，主要咧就系、主要做啲咩就喺农场嗰度帮手行行企咁样食饭几味咁样噶啊，但系其实工作假期又何止咁样啊？刚刚咧就喺希斯道机场咧办理呢个退税手续嘅时候咧，遇到个香港嘅同学仔，佢帮我检查退税品。咁喺检查期间，当然唔会放过，知道佢同声同系香港人啊嘛，系咪先？咁啊，梗系同佢倾下偈，访问下佢。啊，同佢倾咗一阵，就问下佢啊，点样可以嚟到呢个机场工作啊？都好有型啊，系咪先？咁佢就话，原来佢咧就系申请去英国工作假期，而佢对机场嘅工作系有兴趣嘅，所以就申请咗啦。咁当然啊，要经过考核啦，达标先至可以有得做啦。咁 而另外我一位朋友咧，佢亦都系申请英国工作假期咧，佢咧就去到一间学校，去到教小朋友乐器嘅。咁啊，亦都系啦，佢一定系相关嘅嘅学历啊，咁先至可以去人哋去请佢啦。咁佢自己咧，仲要揾地方住啦，揾车搭翻工啦，咁去嗰度生活啦，咁去教小朋友嘅。咁其实都系一个体验嚟噶。咁点解讲咁多呢个工作假期情况咧？因为咧，青协啊，青年研究中心咧，咁佢就研究发有个调查发现啊，咁啊就话咧有逾半嘅年轻人咧就想到海外短期工作。咁佢哋受访咗520个18至34岁就职啦，又或者待业嘅年轻人啊，咁啊咁佢点解想去海外工作啊？咁八成人咧都系话咧想开拓国际视野啦，提升语言能力啦，人际沟通技巧，同埋咧增强呢个解决问题嘅能力。不过咧，佢哋都知道咧，海外工作咧就唔系咁容易嘅。亦都有受访嘅年轻人就话啦，曾经去过爱尔兰咧做呢个工作假期啊，咁咁翻嚟再揾工啦。咁点知佢就话啦，香港嗰啲雇主咧认为咧，你哋去咗呢个工作，即其实你想写你嘅 CV 写，哎，我曾经去到边个工作假期，咁但系雇主会觉得啊，你哋去咗工作假期啊，咁就即可能有啲负面嘅諗法啦，就係话嘿，你去嗰度咪即係吃喝玩乐，咁你呢个人即可能会有少少意见，额外意见。其实我想话俾啲雇主听，佢哋嘅工作假期咧，系真系会做到去学到啦，去适应到，因为佢自己一个人去海外啊嘛。咁其实系会增加咗佢自己嘅个人嘅成长啦，佢嘅能力啦等等嘅嘢嘅，就并不是好似佢哋想象中系吃喝玩乐，可能会有嘅。但系而家讲紧工作假期唔同嘅地方，又唔同嘅岗位。头先我讲咗两个，都唔系之前大家所谂嘅去澳洲个农场去做嘢啦，系咪？咁所以希望嚟紧譬如如果嗰啲同学仔读完书出嚟去见工嘅时候，写咗话有工作假期，我觉得各位老板，你不妨问下佢啊，你个工作假期系做啲乜嘢，系咩岗位，学习到啲乜嘢，就唔好一面觉得工作假期就系纯粹去玩嘅，即系吃喝玩乐嘅啫，咁你就嘥咗一个人才噶啦。咁希望咧，可以咧，即系其实如果喺年轻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佢都有规限喺30岁之前，好似系咁咧就大家如果有咁嘅机会嘅，我觉得都不妨一试下呢个工作假期，可以提升到自己。咁而雇主希望你见到佢哋嘅时候，都多多问下佢哋究竟有啲咩体验，有啲咩改变到自己啦。 When the summer dew, I felt pressure. Don't wanna see the numbers, I wanna see heaven. You say, could you write a song for me? I say, I'm sorry, I put you that I believe.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know.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 I wanna keep it moving. I know what that requires, I'm not foolish. Please can you make this work for me? Cause I'm not a puppet, I will work against your strings.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know.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for the love. I do it for the love. Hey,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那隻是 Sam Smith 的 Money on my mind， 是啦。 27度气温，相对湿度 63%。 今天点唱日子啊？ 点唱日子啊，我都想分享一下这个点唱日子呢。 什么啊？ 我最近这个旅行呢，我学识了两首歌。 哦， 但这两首歌呢分别是什么情况之下学识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就是。 洗脑的，去了个地方。 你又不是 跟旅行团啦，有阵时你会唱那些沙库。 是啊，不是啊， 你以前就会这样做。 在那里买东西呢， 我是在 洗你脑的那些3000啊。 我试过去个菠萝园呢，哇，他 Money on my mind， 因為佢 keep 住 loop 呢一句，所以你就播翻俾我聽啦。 咁我就即刻上網去 search 一隻就係頭先呢個啦，另一隻咧就係佢晚咁喺度唱咧，佢話嚟到巴西要飲咖啡，呢度咧就唔會有薯仔，唔會有果汁，你淨係可以飲咖啡。原來有一隻歌叫 Coffee Song， 好好聽噶，原來係仲要好出名噶。係啊，我廁所記憶力係好強嘅，真係。 旅客刺激消費。台湾的马英九前总统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说，谈到两岸问题。他表示必须透过三点让台海重获和平稳定，包括台湾必须透过接受九二共识，有诚意改善同大陆的关系，以恢复两岸互信。第二，台湾应该对统一问题保持开放选项。第三，台湾应该坚持要在台湾民众同意的前提下才就统一展开对话。统一的协商过程应该要和平和民主，不可以动武或者是威胁要动武。马英九表示，自从香港出现反修例示威之后，台湾的民众亦都更加谨慎。他又说，只是拒绝一国两制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更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8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33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8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7.2跌5.3，腾讯控股321.2升4毫，新上市嘅 ESR 系报17.88，友邦保险79元升5.5毫，中国平安91.65升9毫，建设银行6.33升2仙，盈富基金27.15升1毫，美团点评93元跌6.5，中国太保28.7升2毫，石药集团19.8跌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10.164，瑞士法郎7.949，澳元5.415，加元5.962，新西兰元5.044，欧元8.75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33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10.89美元，卖出1,51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大会堂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荃湾和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Jaylin，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佢系一个好幽默，同埋谂嘢都好跳脱嘅一个人咯。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協恩中學的劉芳瑩啦。咁我喺18-19呢個學年咧就喺協恩畢業咗啦。咁我好好彩啦，咁喺協恩呢六年咧，其實嘅成績都叫做唔錯嘅。咁我好榮幸喺上一年就獲得咗呢個郭亮雄學界傑出運動員嘅 Sports Girl of the Year。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學界超聲道。 劲功劲功劲功！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十一点十分下星期五啊，有点唱嘅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系啊，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噶啦，全新机嘅号码咧就23396453，欢迎你哋咧，都系我哋 Happy Friday 啊，点个唱留个言咁样嘅。 系 好两位，你哋平时有冇试过咧？有一啲咧。好耐冇联络你嘅朋友，突然之间揾翻你嘅咧，即系讲嘅好耐嘅， 偶然有试过嘅，不过唔知点解无一例外都系做某一行嘅咯， 系啦， 系啦， 偶然有嘅，正面嘅啊揾你，亦或系啊有求于你，或者佢嘅工作性质想同你做个朋友，系边一类型嘅多啊？揾你嘅原因 都系无事不登三宝殿啦，系啦， 啊我嗰次嘅经验咪好啦，不过自此之后就冇啦。 佢问你结咗婚未？跟住你一话你结咗婚，仲有两个仔，佢就收咗线啦。 唔系， 如果系嘅话，佢应该开心啊！对佢嚟讲系正面嘅消息啊。 系咯，佢可能想鼓励自己啫。佢都嫁得出，我要努力 啊！ 我可以重投市场啊！市场价值好高啊！ 喂， 正面，正面， 啊、对唔住啦。哇，你市场价值高都唔正面啊！咁我话你市场价值低啦咁。 系啊 ，OK， 嗱，我上次咧就系咧真系好耐喺啱啱面书。好盛行嘅時候，係啦，即係講緊都係 廿年前啦， 真係十幾十年前到啦， 係啦， 即係啱啱大家好似人人都好 hit， 話要開個面書嘅時候， 你就揾翻啦， 係我個同學去揾翻我哋，係我個小學同學開始揾翻我哋，就透過呢、這個咁即係好多年都冇見過啦嘛，已經係真係十幾廿年冇見過，跟住就透過呢個媒體，跟住咧就話你係咪邊個啊？你咪陳寶玲啊？我係啊係啊，跟住咧就係咁聯繫到揾，係咁喺嗰個平台度揾翻好耐冇見嘅同學， 嗰陣時我都有，我都話 有一個階段，大家都咁做。 咁所以呢 个就系话，哎，咁多年冇揾，第一揾我哋就系联系翻嗰个友谊喺度，去到今天啦，已经过咗十年啦。 系， 我都觉得好多谢 正面嘅呢、這个，好恭喜恭喜。 嗰啲有少少唔同咧，就系你系一个集体咁去互相揾啊嘛。 唔系，咁你都系要发射噶，你即系譬如由嗰个人开始发射去揾，发射揾，即系揾佢唔同嘅朋友。 佢而家应该讲紧系无端端得一个打单抛咗嚟揾你 啦，因为今次咧就有一个大数据嘅数字走咗出嚟啊，有一个嘅资料嘅研究啦，就咁样讲嘅。佢咧就观察咗用咗一年嘅时间，观察咗咧超过10,000个嘅网站啦，包括有新闻频道啦，亦都有好似头先阿田咁样讲啦，可能一啲社交嘅平台啊、讨论区等等啊吓，针对翻几个嘅重点字眼，就系话久未联络嘅朋友揾你嘅原因。跟住咧，佢就做咗咁一个大嘅调查出嚟啦。 有冇十个原因？ 有十嗱，十个原因咧，即系佢揾你嘅十个原因，就头十位有排名到出嚟嘅。 OK OK， 好，借钱借钱。 借钱系有嘅，恭喜你。第四位揾你借钱，系啊，一谂就谂衰。好啊，豪仔你又试下做啦， 拗生意咯。 可唔可以仔即系仔 细 啲 啦？即系揾保险咯。 保险系第二位嘅， 几高先得？ 你哋两位都好叻啊！ 咁传销系咪可以分开？ 传销恭喜你啊！你得到第一位啦。 传销系最高， 但 系 传销咧都有唔同噶嘛。可能其实就系佢做紧传销，就想 sell 你啦。其实都一样噶，都咪 sell 咗你之后。你都跟住去做傳銷啦，係咪？ 係 sell 乜嘅啫？ 係啦，原來仲嗰啲字眼都幾有趣㗎。呢個就第一位啦，揾你做直銷就第一位。但通常佢都會問到一啲字嘅同時間，就係會問你 有冇聯絡其他同學啊？ 係，你有冇夢想啊？我自己都笑。 即係我哋要想像，你好耐冇打電話俾黃耀祖，突然間。电话通，喂，系咪阿祖啊？ 系啊，阿祖啊， 喂，豪仔啊，边个 豪仔啊？ 边个 豪仔啊？ 你廿年前咧偷啊你条底裤啊？ 哦，豪仔， 俾班主任 唔记得噶，帮我做。哦，豪仔啊，咩事啊？ 喂，你好，你好， 好耐冇见喎。 你有冇梦想？ 系，我有噶。你想点啊？ 人有铺牌嘅，应该有套餐 啊嘛。你净系相应都相应咗半个钟啦，佢都要打下一个电话，佢等我哋有冇梦想啊？ 跟住下一句有冇梦想？我有噶。咁你要做直销 咯？唔系应该问下呢排碌掂唔掂先，成日咁样嘅，成日有啲咩字眼嘅？ 应该系个铺排 啫，唔 系 搞咩字嘅？ 呢排搞咩啊？咁 样 系啊， 经济上有问题啊？ 系啊，又唔会问经济嘅，系啊， 唔系我呢排咧，跟住咁你嗱，你通常会问嘅，我你呢排搞紧咩啊？哦，咁你答完之后咧，你通常都会答翻，诶，咁你咧，你呢排忙咩啊？ 系啊， 我呢排好有梦想啊，即系 系啦， 系咁样， 就 爆笑转落去啦。 所以反唔反问好先，即系。反问翻对方呢个咁耐，咁人哋问你，你梗系反翻方向问翻人噶嘛？ 你唔想你都可以拒绝嘅。 唔系有好多人都净系单向沟通嘅啫嘛，人哋问乜你咪答乜咯。但你唔会问佢噶嘛？即系你当你当自己开记者会，唔系你当自己开记者会，你几时见过上面个被访者？即系个记者问佢你呢排忙咩咁啊？咁你咧？你呢排有忙咩？ 咁咪无端端成为主角， 全部都系话你系咪同嗰人拍拖？唔系啊，咁呢位记者你系咪同佢拍拖都唔会噶嘛？ 而家好多记者招待会出嚟读个声明，跟住影相就 冇噶啦，咁啊梦想咯， 传销系用梦想， 佢咪仲有啲字眼啊？ 冇啦，呢个就其实佢每一个原因咧都有一啲， 有冇问你譬如你过得开唔开心啊？咁样嗰啲， 呢啲又冇嘅嗱，咁啊总之有十个啦，你哋头先咧头十位里面你哋已经中咗一二四啦， 系啊系啊， 传销 仲有帮我再估呢个再续未了缘。 再续未了缘，劲第三位，头三位你哋中晒啊！吓，呢个犀利。 宝玲啊，仲记唔记得我啊？系啊，系我啊。 你啊，隔篱班一个咧，记唔记得啊？ 隔篱班一个咧， 隔篱班好多人噶，边间学校先？跟住阿田就 问，系啊， 我咁多间，你唔好以为我哋记得。 你成日弹你 bra 带就弹唔成功嗰个咧， 因为太粗 多，系嘛？ 因为我弹完之后发觉你冇带， 粗手粗脚嗰个意思。 冇带书包嘅，原来真系。即系嗱，呢啲咁样可能跟住讲下讲下就。你最近点啊？你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 冇错，第三位咧就系求交往或者系求复合，就系你好耐冇见，你尝试去揾翻佢呢个原因。但如果系呢个都几， 我觉得好浪漫啊，好似 相对地正面都浪漫嘅。 如果 唔系可能揾嚟揾去真系冇咧， 我啲头发又开始甩啦，系咪？ 但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得唔得啊？ 有人系咁谂嘅。 都得。 唔系本身呢个原因，你求复合啊，或者揾翻个你交往过嘅人咧，尝试联络翻，咁都系正面嘅咁、 哦、 样。 啊，呢个几好，喂，即系话好耐唔见。我想问嗰个耐咧系段乜嘢计？ 佢又冇讲到，佢冇讲 到， 因为佢嗰、那个 check 翻大家嘅搜寻字眼咧，就话好耐冇联络，即系就冇 define 到咩叫好耐嘅。但我觉得咧第五位咧，你哋唔好中一二三四，第五位都几值得讨论嘅。 第五位， 第五位系 咪同第？ 佢就嚟走啦。 哦，就冇呢一个 喎、 哦， 又唔系呢啲， 系咯，有 啲 就嚟走，揾翻啲 晚餐嗰啲 啦。 第五位咧就系因为打电话俾你嗰个人，揾翻你嗰个人，佢失恋，佢、 哦、 想揾人同佢倾下偈。 哦，竟然 即系咁单纯， 都失恋， 即系又唔谈梦想， 但 系又即系失恋过，又唔系求偶，又唔 系 求财。 因为你计翻好耐唔见嘅人， 其实你觉得似唔似都系？好似劫匪咁樣咧，一係就求財，一係就劫色嘅啫，兩樣都唔係喎。佢揾人傾偈喎，而家 係啊。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幾吊鬼喎，即係一嚟就可能真係唔通，即係舊嘅朋友有陣時可能你好耐冇聯絡，但係唔代表你哋可能冇聯絡啫。 但係其實在心中咯， 可能係真係在心中嘅，即係好耐冇揾嘅時候咧，而家咧就真係唔開心啦，失戀啦，就揾翻一個以前嘅朋友同你傾下咁樣。有陣時你知道咧，失戀嘅話咧，兩個人有好多共。共同朋友噶嘛，你讲嘅话咧，可能又会变是非啦。揾翻一个旧嘅朋友，但你信得过去倾偈嘅话咧，又未尝不可嘅。不过咧，即系如果你我真系好耐冇揾佢，一嚟就话我失恋啦，你同我倾下偈得唔得？其实都有啲崩溃嘅嗰个状态。 我咧遇嘅机会唔多，但系咧我有阵时自己心里边咧都会有嗰种冲动系咩咧？即系可能系啦，揾翻旧朋友。咁啊目的咧就同头先嗰啲梦想冇乜关系嘅。你反而好似想揾翻咧重拾青春啊！即系譬如举例，你话啊，突然间可能你突然间唔知点样发咩癫咧？你谂起啊，以前咧，我哋一齐去球场打波，好开心，好奔放，咁好可能就 系 因为你而家已经冇机会打波啦，你冇晒嗰啲青春回忆啦，你已经净系识得翻去开奶臭仔咧。 个朋友就系同你打波嘅波友， 你就好似尝试 馆温习嗰个咧嗰个感觉。 我又有尝试话啊，可唔可揾翻呢啲人咧出嚟食饭啊，倾偈咩都咧，好似可以即系揾翻以前啲一啲日子啊情怀出嚟。 因为系佢嗰堆人先可以同你抒发到嗰个情。 我完全明白，因为呢我前两个礼拜呢接受了一个访问嘛，真的你没得否认的，大台多人看，大台访问跟着出了街之后呢，我是收到很多呢那些朋友呢，可能呢真的很久没见，可能是收来识了三十年的，有没有三十年，有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中学同学咯，但可能呢中学是二十几年了，这样到你毕了业之后呢真系冇聯絡噶啦，但佢見到電視見到你嘅話咧，佢就會喺面書度揾翻你啊！話真係好耐冇見你點啊！即係嗰一刻咧，其實大家傾翻偈咧係好開心，我都即刻有提議，我話真係聚下。原來我哋即係計翻，如果係中一開始認識嘅話咧，真係廿幾年噶咯喎！哇，咁我話真係見下大家點啊！佢話啊，跟住佢又會講翻，其實我都仲有同邊啲同學有聯絡嘅， 係仲有啲同學會繼續 keep 住同啲舊同學，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小學同學嗰、那個。个群组咧系真系好大啦，就好多。 之前仲一齐去旅行嘅，你小学同学嗰个 group 啊 嘛，系咪先？ 同埋每一次最出嚟食饭嘅时候咧，系难舍难离，系唔想走咯，大家都，因为大家都有着嗰个小学阶段嗰个情怀啊，翻学啊，即系嗰个情感喺度咯，好需要我觉得。 所以咧呢十名里面咧，即系头十位里面咧，其实有啲都几正面嘅。 哦，咁第六系咩啊？ 第六咧就系 打错 咩啊？ 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打错？ 唔系呢个就冇相对地冇咁正面嘅，系啦，因为正面嗰啲咧排得比较低，即系譬如第十位咧，就想搞翻个同学会，好耐冇见面，好似我头先讲 咁有啲咩可以唔正面？我真系好想知道。 利用你咯，即系嗱，又唔系借钱嘅，但系佢就系想问下你嘅一啲人脉啊。即係可能會話， 我問識唔識咩嘢啊？咁樣話， 係啊，咪 即 係 我問下你哋識唔識啲酒店嗰啲啊？ 即 係 喂，但係呢個唔同，呢個我哋不嬲，平時日日都見到，我哋互相會問，但可能佢就會知道，喂，你做嗰行嘅喎，可能你會幫到我拗到個折頭啊，又或者嗰個行業咧，我想入你嗰個行頭喎，咁我明明可能已經有廿年冇揾你㗎啦，喂，牛仔你好似撈得好掂啊，係咪啊？咁樣咧，我就想入電視界別度做喎，咁樣電台嗰度想撈喎，跟住咧就找過嚟。敲门啊，就问啦，你做嗰行有冇得帮我带我入你嗰行啊？即系之类嘅， 我又好接受， 你又好接受， 因为我觉得 即 系 有人咁样问你嘅话， 因为点解咧？呢个世界山水有相逢噶嘛， 系， 同埋而家呢个时代都系咧互相群能瓜。 藤楞瓜瓜楞藤咁样咧。喂，阿祖你系做舞台噶嘛？会唔会可唔可以拗到两樽任白气补翻嚟？ 嗱， 你都系咁样谂喎，跟住人哋又拗翻你嘅啫。 嗱，即系有啲都真系嘅，譬如好多朋友咧，即系譬如做音乐嗰啲朋友咧，永远都系噶。边个开演唱会咧？一嚟咧，未买飞之前就会话。唔关我事，唔好问，因为有阵时会觉得，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你做电台演唱会飞，你一定攞到啦，嗱，唔系讲紧买到啊，你攞到啦，唔系唔帮我啊，话或者我俾钱啦，你帮我买，你唔系咁都唔帮啊，话即系讲到好似咧，即系真系嗰嘢真系有少少利用嘅。 我就发觉咧，因为而家做咗阿爸阿妈咧，多咗另外一个呢种所谓利用咧，但系大家好乐意交换呢个情报同埋资源咧，就 系 话 咩？凑仔心大 系啊！阿陈师奶，你个仔。咪读咧嗰间咩名校噶？系啦系啦，好耐冇联络，系又唔记得介绍自己添。隔篱班系四眼仔啊，系啊。 如果你咁计呢啲，我都有好多。 你知唔知呢个最容易噶？即系一讲就话，喂，你系咪读嗰间？喂，讲嚟听下，其实点咧？但嗰个阿妈咧又唔系好介意噶，即系 啱， 因为咧 交流情报 系啦，佢只系需要知道系你就系以前隔篱班个四眼仔咁 OK 噶啦，因为嗰啲嘢又唔系咩私隐嚟噶嘛。佢咪真系会同你讲话系啊？呢间学校都 OK 噶咁样。当然啦，你话如果你要好，即系要佢付出好多。譬如话会唔会帮我拗个校长写封介绍信？咁可能呢啲有啲强人所难啦。 但 就睇交情啦，真系要 好多爸爸妈妈其实就算交情比较薄咧，为咗个小朋友 系 啊， 系啊， 呢个膊头 都 要结合噶， 都会噶，真系。 我对呢个接受嘅， 我对上一次有啲旧朋友呢啲所谓旧同学联络翻咧，即系 好耐冇联络。 系啦，虽然都唔一定话会变翻好密集嘅交往，但有联络翻咧就 系。 当佢知道我去跑马拉松咯，跟住佢无端就会 send 个 message 咧，佢就会大家就相应翻佢话，喂，你记唔记得我啊？我哋而家其实都会有一齐跑马拉松噶，互相加油啊！你要咁样，系啊，其实都会揾翻啲人 咯，起码都要有共同 嘅。我就算好彩嘅，即系耐唔时都会有啲旧朋友遇翻我撞到啊，几期待嘅。其实即系有阵时真系，唉，呢个真系显露你嘅年龄啊！有阵时你。讲翻旧事咧，即系已经唔系讲旧事啊，系要讲旧事呢个字噶嘛？一想当年，哇！嗰阵时可能大家真系识于微时啊，个关 系 非常之真挚噶。 同埋即系嗰时冇你如我诈，冇利益冲突噶嘛。即系可能即系 简单啲啊， 计最早嘅时候，咁所以嗰个友谊啊、友情啊，系会更加想维系住。 俾你拣啦， 有感情啊！ 但你而家播歌系咪有啲咁嘅？我讲多一点啦， 我 可以 播完歌再讲 啦， 系 啊。 系啊，嗰个就系好耐冇揾，你揾翻佢嗱，其实都系拗着数嘅，有少少。 系咩啊？ 就如果你可能啊，我知道啊，豪仔你搬咗去咧牙买加嗰度住，我想去牙买加度旅行，系啦，想攞啲资讯啊，拗啲住啊，拗啲免费导游啊， 会啊会啊会啊， 呢一个嗱， 我都有想拗过啊。 嗱，我觉得嗱，你唔好听咧，就觉得。你幾廿年都冇揾我，一嚟就揾我攞著數。嗱，可能有人咁諗嘅，但係有陣時有啲人咧，如果你已經係搬咗去外地去居住，有一個你熟悉嘅面孔、熟悉嘅 language， 大家都係講廣東話嘅，其實可能都可以好著約㗎。 所以我個啱啱嗰次嘅旅行客就係有一個情況係咁，即係去咗，即係平時咧即係冇乜時間就唔會點樣聯絡嘅。嗱，如果諗起啊，的起心肝去玩，就聯絡咗咯。咁但係真係大家好開心嘅， 係啊，會㗎會㗎， 都會約。但系点都约埋出嚟食个饭嘅，咁啊见到面开啦，或者同声同气啊嘛。 啱啊！ 我始终觉得咧，有少少所谓目的或者有少少功能上，然后你同佢有联系咧，唔一定系坏事，反而咧可能会嚟得比较自然啲添啊。 哦，即 系所谓 系有目的啊， 有少少目的，即系唔一定系好坏事。即系头先讲嗰啲搵升学啊，譬如话喂你做银行嘅，不如你会唔会喂八下最近会唔会加息啊？诸如此类咧。 买楼而家系咪啱时？ 即系因为由呢度开始再倾咧，反而可能会即系容易多啲建立，因为其实咧下一步可能你要调查嘅结果就系话。咁当你有超过十年冇揾佢，再揾翻嘅时候，佢俾唔俾翻十年前嘅感觉你咧？ 另外一样嘢咧，希望讲完呢一单新闻咧，有啲朋友你好耐冇揾，不如我鼓励下你，试下打个电话 ，send 个 message 啊，旧朋友要揾噶。 可否再继续发着青春梦？不知道。每秒每分钟，轻轻一笑。 笑，逝去日子打算是多么远，不知道努力向上 逝去日子就 Beyond 啊！但头先我讲嘅即系第二个阶段咧，就系当你真系打电话去揾翻你嘅旧朋友咧，不论你系基于咩目的都好咧，我觉得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嘅，就系、是、可能已经即系当日不似今天嘅嘞噃。系啊，嗱，真系嗱，好正常咁，你人你会长大噶嘛？ 又真系未必个个能够接受嘅。 系啊，嗱，同埋唔一定系讲紧话佢变差咗嘅，唔系话佢而家唔识你嗰种变化，而系可能你会发觉，咦？明明以前佢个性格唔系咁嘅，明明我以前读书嘅时候，譬如佢唔出声嘅，点解而家咁健谈嘅？明明 你咪一个例子啦， 系嘛？明明以前识佢嘅时候，譬如你话可能佢好活跃嘅，你仲系记住佢阳光男孩嘅，但系生活嘅摧残，可能你今日打电话俾佢嘅时候， 可能佢苦恼， 佢已经好沮丧咧，可能变成一个每日都为咗翻工供楼嘅一个打工仔咧、可能你都好大冲击噶，你以为喺佢身上面咧会揾到一啲以前嘅情怀，点知一打佢话，喂阿祖，梦想冇啊，冇梦想好耐啦，真系。唔好意思， 有啲心理准备啦， 当我冇打过嚟啦，哎，对唔住，对唔住，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全体职员同学生发信，表示期望在今个月内举行一场师生论坛，一起探讨出路。张翔在信中指出，近日有多种的声音要求他公开答应不同的诉求，部分提出死线，否则行动升级。他希望同学们知道要找他倾谈，不需要最后通牒，强调重视同学生的真挚对谈。又说过去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公开、在私人或者是或大或小的场合同学生会面。他希望同学生的对谈重点不在于他的公众形象，而是真正的坦诚交流，可以了解彼此和香港的痛点。张翔又说自己有责任维系一个活泼的校园，捍卫多元价值，互相尊重，让学生可以在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环境下学习和建构学问。他强调爱惜和关怀每一位学生，这个亦都是他的责任。无线电视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和故意袭击无线电视员工和毁坏其财物。案件在高等法院聆讯之后，法庭决定是拒绝颁下禁制令。 法官表示，过去一个月针对无线电视的事件已经没再出现，质疑法庭现阶段是不是有需要颁下相关禁制令。法官又质疑申请人如何确保公众知道禁制令的内容。他说无线在采访示威活动的时候已经遮盖公司标志，无线记者亦都不会表明所属的公司。一旦颁下禁制令，无线一方是不是要每次在示威现场都展示禁制令和表明身份？高等法院因应律政司申请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言论去鼓励或者煽动使用暴力，意图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损毁财物。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说，现时有某些人在网上教唆他人犯罪，例如是教人制造汽油弹等，但以往政府和执法部门都是采取隻眼开隻眼闭的做法。现时法院颁下禁制令，可以令公众知道这些发布属于犯罪，可以阻吓到部分人。被问到昨晚在示威中再有记者和市民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被警员用胡椒喷剂喷向面部，做法是不是不理想，梁美芬说她不熟悉警员使用胡椒喷剂的指引，但认为最好是透过沟通解决，又建议成立非警队的调解队，派出谈判专家在现场作调解，减少冲突。高等法院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和其他平台发布言论煽动或者教唆其他人使用或者威胁用暴力去伤人或者损毁财物。本身是公民党主席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本台节目表示，新禁令难以执行，加上煽动伤人本身已经是刑事罪行或者有重复之嫌。他认为新禁令可能好像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所说，是网禁的第一步，亦都有可能是刻意营造白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令市民因为避免违反禁令而不敢轻易发表意见。梁家杰又说，法庭近期发出的三个禁制令与人有配合行政机关的倾向，法庭如果不小心处理禁制令的申请，会变成行政机关收窄市民自由的工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39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4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系报87蚊，跌五个半。腾讯控股321.4升6毫，新上市的 ESR 是报17.78，中国平安91.85升1.1，友邦保险79.05升6毫，盈富基金27.2是升1.5，建设银行6.34升3仙，美团点评93.45跌2毫，中国太保28.95升4.5，信宇光学科技129.8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1，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42，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4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4,13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64美元，卖出1,51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在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ICO 区域币系咪咁好？跌泡沫，话爆瞬间冇前途。平台冇谱，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以费，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仁。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赵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记得听啊！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搵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气啊，会顺好多嘅。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啦，而家可以打嚟咧，点唱？ 网上留言啦，无人欢迎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 我见到咧喺网上面咧，其中一个咧点唱嘅留言咧有啲特别嘅，我哋啱啱咧未讲完咧，好耐嘅朋友 系 搵唔到嘅，我见到其中有一个咧就喺度话佢自己系读边一间嘅小学，好想搵翻嗰一集朋友嚟。十二点之后咧，我一定会帮你读嘅，都、 okay, okay. 想你搵得翻。跟住但系同时间，如果你哋都有类似嘅经历嘅话咧，都可以 message 俾我哋。等、 啊、 我哋试下用呢一个我哋嘅大气电波，帮唔帮你揾到啊？你嘅旧朋友啊？ 咁咪又要播阿学友只歌咯？ 边个？ 旧朋友？ 唔系啊，寻人啊？ 哦，系系 系啊，系啊。OK， 好啦，电话号码18738，欢迎可以打上嚟吓。嗱，上次咧咪介绍过咧，喺我哋呢个祖国咧，佢哋嘅学校就用咗呢一个淘宝嘅即系货品咧，就专门晾住条颈，咁啊等你话可以咧，即系坐得好直嘅腰骨，系啦，咁啊晾住，咁啊但系啲人就话哇咁似好似嗰啲去嗰啲农场嗰啲饲料场咁样咧，喂鸡仔咁样得翻个头突出嚟，嗱，祖国嘅教育咧就真系喺教学设备嘅投入方面啊，不遗余力啊 ，OK， 继续努力加油，希望嗰啲学生咧可以咧 精益求精， 啱啦啱啦， 系即系我就想问一下，作为家长，如果俾你见到嘅，你会唔会即刻第一时间好想去读咧？因为点解咧？我好关心啊，唔系担心，我真系讲错咗，我好关心咧，我哋而家有几位嘅即系香港嘅人员咧，都话佢决定要投奔祖国大陆嘅教育市场度， 啊哈， 例如我哋阿光头 Sir， 系 新西兰都唔读啦，就宁愿喺大陆度读书，咁我就好关心啊，究竟佢会唔会？都买一买呢个设备嚟，即系帮助佢嘅子女咧。如果系嘅话，就真系咧 好值得大家研究一下啦。 系咪即系特别适合喺内地读书用噶？ 因为佢呢个系内地内地而家引入啊。 Okay, 香港如果大家利是唔系大家利是， 咩大家利是？ 香港如果都大二灭七啊，唔系香港如果都大举购入啊，咁就终于讲啱咗啦。咁我哋都能够啊，即系有福同享啦。 系咁啊，问题就系话你愿唔愿意去用呢样嘢啫嘛？ 监控头箍 系啦，呢、這个头箍并唔系你阿爸阿妈喺化妆做 facial 嗰时去整头发嗰啲头箍。 佢话明叫监控头箍， 咁负面啊，正面啲。 唔系咩啊？我讲紧嘅，我嚟紧要讲嘅呢个好正面嘅，有历史记载嘅监控头箍，咪即系《西游记》里面孙悟空， 金刚 圈，咪监控住佢嘅紧箍爪，就令到佢好紧咁样。系咪有类似异曲同工嘅效果？ 咁、啊、我哋将佢改一改啊！ 狗狗嗰个电圈咁样，系 啦，我哋叫监测头箍啊， 咁好啲啦， 唔好叫监控啦。其实我哋都睇到个新闻啦，佢就话咧，原来喺大陆咧， 我冇睇啊，我想知啊。 就有一个咧喺浙江嘅名校嚟嘅，咁咧，哇，佢个镇真系冇得弹啊！佢个名，佢个镇叫孝顺镇， 诶，咁好好喎，咁样真系冇得弹。 赢咗磁力共振，冇冇赢，有得挥，有得挥啊！你系咩镇嚟嘅磁力共振？我孝顺镇啊， 你够我劲系嘛？ 孝顺镇， 识劲识劲啊！ 系啦，咁咧佢就话啦，呢一批学校嘅小学嚟嘅啫。佢哋就話咧，就有一個咧喺哈佛畢業嘅中國留學生， okay. 真係名副其實，哈佛雙碩士課程咁樣。 咩、okay. 啊？仲有咩噶？麻省理工噶？ 麻省理工用八年時間沉澱之後咧，提升21日，提升你專注力嘅智能頭環啊、 嗯！ 英文名叫做 Focus One。 喂，嗱，講到呢一度嗱，我未知個究竟嗰個 product 係點樣啦。好有賣點喎、啊！ 好有賣點。 喂，成日都會話啦，專注力好緊要噶嘛。專注力如果你唔好嘅話，你一本書你都唔會睇得完啦、 啊。 電話響你又走咗，電視睇你又走咗， 有 人叫你又嗌走啦，係咪？ 咁佢點玩法呢？佢係咁樣嘅，一個頭環啦，設計得都好好時尚、摩登同埋即係好時髦嘅。 我見到佢哋都好似等於你戴一個我哋嘅耳筒，我哋嘅耳機咧，即係個 headphone 咧。咁佢咪一個都係有個環啫嘛？咁佢咪就有個環咁樣箍住。不過佢哋好幼添嘅。 Okay, 是冇错，咁一个即系可能超科技塑胶定钛金属啦，咩都啦，是但啦，咁样一个咁嘅环咧，黑色嘅，最重点系咩咧？前面咧，佢话就会有一盏咧会变颜色嘅灯，其实睇落去都几型嘅。咁呢盏灯系点样运作咧？佢话当戴上去学生个头脑里边，监察到佢脑电波嘅运作，会 即系唔开始 咁嘅声嘅， 大概啦。那个电波系个电发出嚟嘅脑唔会咁样噶。 声纳探测 唔系你头先呢个外星人发出嘅电波嚟嘅，即系似我哋睇电影嗰阵时嗰啲 ET 方方 嗰啲。系啦，咁佢咧就系咁样嘅，佢就会有三种颜色嘅灯咧，就显示你嘅精神状态等等，例如我估阿田咧应该长期系处于蓝色嘅灯， 黄色系咩咧？ 蓝色 代表咩啊？ 放松嘅状态 咯，哦，即系佢一啲都唔紧张啊。 系啦， 喂，但系我放松嘅状态唔等于我云游噶喎。 冇啊，我话你放松啫嘛，系啦，即系你 放松系正面嘅，个人轻松啲，唔系成一个唔系喺一个好绷紧嘅状态。 唔系，佢放松系即系话你分心， 放松咪即系话你即系云游咯， 你冇集中。中度咯，咁咪即系分心。 我唔同意，放松同唔集中系唔系成正比嘅。 呢位先生，而家我唔系要得到你同意，而家系我呢个产品里 边，我 三盏 哈佛啊，系咪？ 哈佛同埋麻省理工，我有我个产品里 边，系啦，你继续，你继续。 嗱，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蓝色咧，就代表佢放松， 系 啦。如果你嘅小朋友咧系橙色嘅话咧，就代表佢集中，系啦。如果 橙色定红色啊？红色嚟噶，佢话 橙色啊，佢话如果你系红色嘅话咧，就代表。望我，望尽心中情。 望我又即系点咧？ 望我咪即系已经系完全投入咯，即系咧成日都话嗰啲，佢已经进入咗不眠不休个望我嘅状态。 即系好集中啦，系咪？ 系啦，系咁喺度睇咸碟，哇！就又有人面辨识，又帮佢 scan 到去个成人网站度，处于一个望我嘅状态。如果佢集中咧，佢就只系睇到啫，你敲门佢听到嘅。如果佢喺度放松咁样睇咸带嘅心情咧，佢就系冇专心睇啦。 OK， 佢 就咁样啦。 OK， 咁即系你好集中啦，集中一点喺度啦， 系咪？ 咁啊， 我依然有 集中边点啊？ 我依然有问题嘅，譬如做瑜伽，你个人系好放松，但其实同时间你 系 好集中噶嘛，即系嗰样嘢系冇抵触噶，可以。 你嘅身体好 放 松， 但 系 你 个精神好集中， 系咯，个头脑 系 啊，咁啊，诶，取住我白色嘅。 白色系咩？未开，未开就 系。白色系咩啊？你有个白色， 白茫茫一片啊，即系一片青空 白色 嘅。 呢度有，呢 度有白色咁好 嘅。白色咧，我哋话斋系啊，喺线路博联络唔到，即系上到 WiFi。 即系连 未开制啊，博唔到 WiFi 啊，联 络唔到呢个网上系咁，佢啲 WiFi 噶嘛，呢条线路噶。咁都起码话俾老师听，呢个同个白色，佢博唔到个电脑，佢测就 系 监测唔到啊嘛。 系部仪器博唔到啫，咁样。咁佢点玩咧？咁佢有埋呢几个数据之后咧，佢就会即时传送去到老师嘅电脑嗰度，然后老师咧就会根据学生嘅专注力帮佢计排名次序， 嗯、 再将呢个表咧 send 俾最关心、最爱护佢哋嘅 家 长。你个仔今日咧，黄耀祖系啊，佢个名字就叫黄，但系唔知点解长期都男嘅蓝耀祖喎，佢成日都放松喎。 系啊系啊， 而你个系啦， 把身体放低。 系啦，唔知想点嗱，你个女咧，阿陈宝玲咧，就全部都系望我，但系对唔住，佢系喺小息嘅时候望我。 系 啦， 佢自己喺个操场度奔跑啊，自己喺度。 系啦，哦，你个小朋友真自由啊！哦，佢长期白灯，你睇唔到佢做啲乜嘢 ，connect 唔到啊！真系 太聪明啦，佢直情掹走咗，唔想俾你哋监察住啊！ 佢而家会话咧，呢个孝顺镇嘅小学咧，开始咗呢一个实验，做咗一年，戴住呢一个孙悟空金刚头环咧，一年之后咧，佢有成绩啦，佢就话咧，好好啊！啲同學咧，而家答問題嘅時候，比平時把聲更加響亮。 係啊，喂，佢話咧，呢個叫做呢班同學咧，佢話咧試驗咗呢個頭環咧半個學期嘅，佢話所有啊全班啊喺學校個題排名咧係上升咗。 哇！嗱，呢個個問題點解全班都上升咗先個排名？嗱， 即係整體成績啊嘛，係可能你成班咧 成績進步咗，唔會個排名進步咗嘅話，即係。都系40个人啫， 排名高咗咯。 系咯，可能你全级咁计噶嘛， 全级咁计。 系啊，你二 A 班嘅，而家全部都98分，高分咗咯。 梗系对其他班啊， 咁咪好惊噶，都系得个40个人啫。 一 日跑第40， 睇到而家你 系 蓝色灯啦， 咩 啊？放松啊，话你。 放 松。但系呢个嘢都要自己家长买噶， 贵唔贵啊？ 三千几啊？ 3900几啊？ 但系咁即系一定 家长大受欢迎啊， 因为 家长话好啊，因为话佢上堂情好似嗰啲咧，佢嘅身体好咗，个人健康咗，面对事情又仲积极咗添咁样。 不过咁样，佢话咧有啲同学仔咧话反映咧，即系始终都系个头箍啦，系咪先？箍 住 都系嘢啦。咁佢哋话咧真系咧会，因为佢都有即系电磁波嗰啲咪嘢嘢，又要 connect 嗰啲 WiFi 信息啊咁样。咁你佢话咧真系有感觉到头痛噶。咁但系佢而家咧就佢就话系继续希望研究紧呢个技术系咩，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影响到佢嘅脑啦， 我真系唔明佢咁中意控制嘅，即系其实佢点解会提升到专注 咧？睇下佢哋希望佢哋集中到， 系因为佢点解会提升到专注？因为啲学生自己都话，如果我咧发紧梦咧，你睇到我发梦 系啊，好得人惊。 咁我就唯有焗住要自己好精神、好专注咯。其实系焗专注喎，真系。 嗰啲老师咧， 逼出嚟咯， 都唔系望住嗰啲小朋友个样，望住佢哋头 我等得噶啦， 系啊。 喂， 如果佢真系咧系咁嗱，譬如除咗老师望，啲同学会咩噶嘛？拧转咪啊，你蓝色咁啊，举报你啦。 系啊，好容易嘅啫，真系。 你啦，蓝色。 我唔系蓝色噶。我唔会蓝色噶， 你 connect 唔到你，你发声你 connect 唔到啊， 系啊， 联络唔到啊。老师佢咧长掹咗个掣，冇。 我哋可唔可以大压力个？ 可唔可以要求老师都带噶？ 吓， 系咯，老师你自己唔带啊？我哋夹粉买俾你啦。 公平嘅呢个世界，因为佢系老师啊嘛。 系啊，嗱，记住啊，今次喺小学咋，下次唔知去边度噶啦，可能要老细开会都俾你戴个头罩噶。我点解会逼你老公都戴啊？嗱，阿华，你讲我爱你啊！做咩蓝色嘅？ 嗰个系插方机啊！ 二台通识60秒， 潮流兴走塑，讲嘅系走塑胶、走胶袋、走饮管、走发泡胶等等。但你又有冇谂过，原来当你用茶包冲茶饮嗰阵，都有机会同时食咗塑胶落肚。现时大部分嘅茶包咧系用天然纤维制成，不过好多仍然会使用塑胶嚟封口。近日加拿大一班研究人员就用不同的茶包做了个研究，将茶包清洗之后浸入沸腾的水入面5分钟，再用电子显微镜和光谱仪进行分析。研究显示，单一个茶包就释出超过116亿火的塑胶微粒，相比起过往其他相关的食物研究，茶包的微胶粒水平高出几千倍。 相关的研究人员暂时都未知道这些的微胶粒会不会对人体直接有害，而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会探究这些微胶粒对人体的慢性影响。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系啦，上个礼拜咧，我就讲下古人如果牙痛嘅时候点样。 系啊，都未讲到牙痛，好似未讲到 剥牙。未啊，未啊，都未啊。 嗯，嚟啊， 咁点啊？大翻声，啲音乐先有气势噶嘛。 我头先蓝色咗啊，盏灯。 好啊 ，OK， 好嗱，咁咧， 你信我啦，你唔会蓝色噶。 啊， 灯啊， 即系白色噶咋？ 你会只会 connect 唔到啊？你系白色啊 ？OK， 好嗱，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就讲到啦，古人咧喺个牙痛嘅时候咧，咁点啊？咁 牙痛咁声咯，咁咪有。 当然啦，我哋就系讲紧喺牙痛之前啊，梗系要好好保养啦。咁我上次仲讲到有边三样嘢系古人啊中意攞嚟保护佢啲牙齿，仲记唔记得啊？ 手水、牙膏。 唔系啊，死啦，真系唔记得晒。 有三样嘅，系啦，真系，因为佢中意要朗口，嗰时未有 啊。哦，记得啦， 系啦，嗱，真系啦，朗口，跟住仲有咧咩话？ 白酒。 啊，仲有咧？ 唔记得我。 仲有个杯茶。 茶叶啊， 系啊，记住啦，其实而家都可以做嘅一件事嘅。如果你系身边哦，好想朗口，但系又冇牙刷牙膏喎，咁好啦。咁跟住咧就講緊酒都可以消炎啦，咁但係淨係朗口唔夠噶嘛， 冇錯， 咁啊真係要刷牙噶嘛，係，咁刷牙嘅時候，咁古時未有而家嗰啲哇咩科技啊尖尖尖咁樣刷牙噶，嗰個牙刷， 係係， 咁究竟佢哋用啲咩去刷牙？ 木結布啊， 用啲咩去撩牙？ 木頭，我記得嘅木頭， 攞木頭嚟刷牙，係 佢特製嘅，不過會， 哦，即係小細細嚿嘅咁樣， 如果唔係嗰啲就酷刑嚟㗎啦，應該係， 嗰個木頭。 木条啊嘛， 木条， 你系记得几时啦？佢讲到好肯定，你唔使惊先得噶。讲到好肯定，代表佢啱噶嘛。 唔系啊，我冇俾佢呃到。 但佢冇资料啫嘛，呢度。 你先出嚟系咪？ 唔系啊，我想俾个样你睇啊。我究竟系咪上个礼拜有冇讲到咧？ 你冇讲到。 冇啊，冇讲到。系啦，咁咧，佢哋咧就会啦，整整下咧。 佢奇怪，点解会知道系木头啊？ 系木头啊，你木啊木啦。 讲紧张木头啊。 咁咧，佢话咧最初型咧喺呢个叫做晚唐嘅时期咧，咁啊古人咧就兴。用一啲叫做 树叶， 争啲 系啊， 树枝、 竹叶 啦， 我咪木头嘅意思就系咁咯。 哦，系啊，呢个 系啊，树木啊嘛， 上面有竹叶，我都好想即刻出去帮你擦擦嘅朋 友啊。 系啦，佢话咧就攞一啲柳枝啊，好中意嗰啲柳枝啊， 柳嗰啲 柳枝，系啦，就浸喺水嗰度，咁做乜嘢咧？佢话咧，如果咧即系 变杨枝金露。 跟住就撒你啦， 撒成水， 撒成水。 唔知今日我哋食噶，唔系咩？ 可以食噶，系。 系啦，咁咧佢咧就将佢浸喺水里面咧，就随时攞嚟用。点解要浸喺水里面度先咧？ 等佢硬啲， 等佢淋啲软啲系嘛，浸软佢 系咯系咯， 点会越浸越硬噶？ 我意思即系咁咯，咪就系。 唉，真系唔该晒。 你而家白蓝白蓝喎，喺度走嘅咁又得， 唔系外加 自动消失窿啲地上， 唔系啊，我系红色啊，进入咗忘我嘅状态啊。 系啦，咁佢咧，佢就将啲柳枝咧就得闲咧，冇时咧就即系有时间咧就将啲柳枝咧剪到咧，即系一个长度唔系好高嘅啫，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嘅牙签咁嘅， 系 长少少咁样，长少少就真系浸喺水里面。当用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攞嚟用。咁点解佢要浸住？因为真系要浸。浸软佢，浸软佢个头嗰度咧，佢话当佢一咬，好得意喎，嗰啲柳枝咧就会变成一个叉须，即系叉晒出嚟嘅， 分叉咁样， 系叉晒出嚟咧，嗰啲树嘅纤维咧就好似一个小小嘅扫把仔咁样，咁咧、当下子咧，佢话咧，哦，啲古时人就得意，唔知点解会俾佢发现到呢啲柳枝咧系会有啲咁嘅效果，咁咧就好似一支扫咁样，咁佢就爱嚟撩牙，扫走啲牙里面嗰啲污糟嘢。 其实应该都系就地取材啦，系咪？会唔会即系突然间有涉住咗咧？跟住 求其知你， 求其見到是但有條木，唉，不如撩撩佢啦。 有啲口水浸啊浸啊，咦，佢唔係喎，變咗有啲。 你個口 好似 冇咁臭喎，咁樣跟住就。 係啊，真係佢哋咁樣發明到咧，即係最初期嘅嗰啲叫所謂牙籤啊，因為用個樹嘅纖維咧，就整曬出嚟，好似把掃咁啊，掃乾淨佢嘅牙齒啦。李時珍啊，都有咁講嘅，佢話咧，佢話亂柳枝。 削为牙之千件牙齿真妙咁样， 真妙， 真妙啦，开始啊，真系妙啦。 李时珍都咁讲啦。好啦，嗱，唔同朝代咧嘅时候咧，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去到隋唐啊五代嘅时候咧， 系 咁咧，佢哋咧就好兴用两样嘅方法咧，两样唔同嘅方法咧就清洁佢牙齿嘅， 俾啲方向啊。 一个咧就好方便嘅，随时都可以清洁得嘅。而另一个方法咧，亦都系随时都可以用嘅。睇下你想用边一个方法去清洁啫，唔使其他嘢，只系 用条脷， 只系自己个人系可以搞得掂嘅清洁方法。 攞条脷 啦，啊，攞头发嚟做牙线。 哇，咁犀利啊！ 冇咁谂啫， 咁和尚唔使刷牙啦，和尚唔使刷牙， 唔系人借咯，又唔系头发多啊。咁撞下嘛，你 手指甲 嗱呢个有卫生啦，因为 佢冇卫生啫，佢 你讲得啱， 系啊， 呢次你食得好，食得好， 佢先至会谂到噶。 我就系话咧，呢个方法咧，一定系曾志豪会试过，佢唔系讲指甲，佢 系 讲手指， 哦， 用手指自己又擦。 哦，咁呢个系呢个都试过啦， 试过 系啦系啦，佢系古时人咧都已经谂到呢个方法咧，去为自己又擦。 O K 喎， 所以咧呢个系最方便嘅就系手指。第二个咧，佢就系用块布。 哦，块布。 分分钟系攞揦喺自己嗰件衫嗰块布咧，就喺度捽。 咦，都系属于唔卫生嘅卫生方法嚟嘅。 系啊，即系 你应该系古代即系嗰啲嘅传统，你吸收咗。 其实我本身系有好深厚嘅博学嘅国学嘅常识嘅，就主要系呢方面啦，系咪先？ 你好即系中意古人嗰啲方法，最快咧就系啦。咁跟住咧，佢话咧去到西晋嘅时候咧，牙签咧就开始出现噶啦。 系。 咁再到南宋嘅城咧，即系南宋嘅时候咧，佢嘅城里边咧已经有专门制作牙刷啦，就嗰啲店铺噶啦。咁好啦，咁啊讲紧牙刷啦，头先就即系讲紧嗰啲用嗰啲柳枝啦，咁牙刷嘅方便，咁佢用啲乜嘢材料去做呢个牙刷啦？ 毛， 乜嘢毛啊？ 好，道理答 羊毛， 出自羊身上， 太贵啦，应该唔系鸡毛，唔得，除咗鸡毛数，牛毛， 牛毛， 多余牛毛大把，又粗又针又鞋。又吉喎，啱 馬毛， 馬毛， 馬毛啱啲啦。 輸咗點啫？做牛做馬 啊！咁咧，佢哋咧就會咧得意嘅。咁佢哋咧，咁佢用馬毛啫。咁但係嗰個支嗰支嘢，嗰支棍咧， 嗰支棍牛骨，點都攬翻個牛落去先。 骨啦，佢真系系啦， 我仲一个 用骨啦，用竹啦，用木啦，嗰啲硬嘅材料咧去做一个长条形，真系好似而家我哋啲牙刷咁，佢真系喺嗰度咧笃咗好多个窿，真系插一啲马尾毛喺度咧，咁就当嗰个牙刷嘅初形就喺度出现咗。哎呦，犀利喎！即系话我 你仲未讲到磨牙喎，不过 磨牙咁，当然啲资料系咪一定要留翻下个礼拜？讲牙齿点可以讲一集两集就讲完？ 系啊，我哋有咁多只牙，逐粒讲啦。 我听你讲咧，我真会觉得啊，谂翻转头咧，其实佢哋又真系可以用一啲好生活嘅嘢摆落去，又可以即系帮到手，即系嗰啲咩柳树啊，嗰啲几好 嘅。古人个智慧系好少。 其实用我哋现代嘅术语，嗰啲咪叫做过有机嘅生活咯。 啊，系啊，系啊，真系。 不如我哋下次咧，你揾到呢一啲嘅时候咧，我哋做个 Facebook Live， 我哋真系攞个柳枝搵人嚟刷个牙，睇下个感觉是如何。 我直接攞手指刷牙得噶啦，同埋攞块布可以试下，系咯。 我俾份电报你啊。 点解夹钱买嗰个头环啊？我哋三个戴住做节目咧，睇边个简单。 俾我众筹。 三千几好贵 喎， 系我相信淘宝一定 系 平好多嘅。 三百几蚊有个。 系啦，好啦，听新闻啦，而家。 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18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43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6.75跌5.75。 腾讯控股是321.6，升八毫。新上市的 ESR 是报18蚊，友邦保险79.05，升六毫。中国平安91.8，升1.05。盈富基金27.15，升一毫。建设银行6.34，是升三仙。美团点评93.15，跌五毫。中国太保28.9，升四毫。信宇光学科技129.8，升三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157，瑞士法郎7.947，澳元5.414，加元5.958，新西兰元5.044，欧元8.749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2。日经平均指数报22,83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4,1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4美元，卖出1,51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噶，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有坏车啦，车龙排翻去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就接近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7-2-3-8-1-8-7-2-3-8-8 星期五的点唱呢准备就绪，随时欢迎大家再打来啦。 电话号码1-7-2-3-8-8啦，我们呢丰收快活人网上面呢留言呢无人欢迎啦，还有。 无人欢迎啦。 无人欢迎啦，同埋我们的 fax 号码2-3-3-9-6-4-5-3都可以等大家嘅。 是啊，喂，你见到你那边呢那张纸呢是不是有一个叫蓝蓝的豪仔，系咪你嗰边啊？ 蓝蓝蓝， 系咪啊？ 有卓蓝咯。 哦，系啊，等我揾翻佢出嚟先啦。因为我见到头先咧，我就话咧，网上面我哋未有听众们咧，佢哋咧就系想尝试啊，揾翻一啲嘅旧朋友嘅。听完我哋头先讲之后，所以咧我就见到咧喺网上面咧有一个留言嘅，等我即刻潜翻佢出嚟先啊。 系 系啦。 咁但系与此同时，你揾阵时嘅时候咧， 系啊，等我补读翻我点唱咧，就系我出发去旅行之前咧，咁啱咧就喺好得意喺我哋。 香港电台嘅工作间嗰度咧，就撞到咧，其实佢嚟参与我哋嘅拍摄嘅，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即系我哋普通嘅一个香港市民啦。咁佢系今晚我哋 fans 嚟嘅，咁咧佢叫娜娜子啊，佢咧就话咧佢好想好想点唱咧姜涛嘅。阿特蘭蒂斯 系 啦，跟住我就话哇有品味、啊，我 Auntie 真系，跟住佢话系一个好中意姜涛噶， 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噶， 我知啊，真系 系啊，好啊，咁啊就呢个点唱俾佢啦。嗱，另外我头先讲个男男我揾到啦，佢就咁讲嘅，佢话我好想揾翻咧红磡官立中小学先啊嘛吓嚟个红磡官立小学下午校1981年9月到1986年7月嘅校友啊。嗱，呢个你就见到真系小学同学啦，因为佢冇咗联络啦，但系 up 到起码十几个人嘅中文全名，嗰阵时 up 中文全名噶嘛， 嗱、 大家听住啦吓，男男想揾吕婉文、蔡燕燕、陈燕碧、范玉凤、李子良、谭孝麟、王胜强、叶志强、高永福、王胜，劲啊，王胜啊，杨端端、施玉芬、吴丽娜。汤慧文同埋胡伟纯等等嘅， 我想话净系听个名咧，真系一个唔同年代噶， 年代 因为头先嗰啲咩志强啊，又阿文嗰啲咁样咧，即系同而家唔同噶嘛，而家而唔系阿希阿童咁样噶嘛，所以又真系揾翻小学系咪呢个系？ 系啊，佢嗰间小学咧就红磡官立小学下午校嘅，同埋你谂下，仲有下午校，而家下午校上午校真系少咗好多。 系咪好似而家都通常都就咁全日制 嘅 啫嘛？ 都仲有一啲系半日制嘅，不过真系好少啦。 系 ，OK， 咁。希望大家有机会就可以找到他们啦，好到你啦， OK， 好啦，这个 Sylvia 呢就说啦，你们好啊 ,11 月1号即是今日呢是他二嫂 Helen Zhu 他的生日啊，咁祝他生日快乐，还有呢他跟他老公 Ricky Lau 呢结婚29周年啊，祝大家都健康啦、平安啦、家庭幸福啦、工作顺利。 是喂，沉一沉人先啦，你们手头上面有没有张 Fax 呢最低那里写着祝个不知咩仔跟住生日快乐那些咁 噶。 冇啊。因为我这里有个上有个下半。 B 仔啊有啊， 啊有啊 ，Sandy 啊佢系， 系啊，呢、 這个 要呢、這个要俾阿田读噶， 啊要俾阿田读嘅， 系啊，因为阿田要读噶、 哦，好啊，嗱咁我读咗先俾阿田睇一睇先好唔好啊？ 好啦， 好，我呢一度咧有另外一个爱的故事下集啊，佢叫 Steven 啊，佢话豪仔阿田阿祖你哋好啊。我都有试过用咧面书揾翻一个小学女同学嘅经验。我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曾经好中意呢个女仔噶，所以咧当相隔咗十几年之后咧，喺面书度真系揾翻佢，而佢又记得我，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佢老公都记得我添， 唔系 唔使咁噶。 时至今时今日， 点啊？ 我哋已经系两个世界嘅人，虽然间中咧都有喺网络上面度倾偈，但我估咧以后都唔会有机会出嚟见面啦。不过我愿。继续做佢嘅小学同学，希望三位咧可以帮我点首歌俾佢啊！ 佢 Steven Chan 啊， 旧朋友心紧， 唔系有时咧喺呢啲咁嘅关系上面，可能 保持翻一 个 小学纯真，仲好啲。 可能真系你太过了解，可能我吓原来你个人咁噶，咁可能就系唔系几好。 唔系，同埋真系现实同埋理想都系争少少嘅，系啊，唔紧要嘅 ，OK 嘅， 好永远嘅回忆嚟嘅， 系啊。 Sandy 咧 ，Sandy Yu 就话你哋好啊。上个星期一10月24号是他妹妹陈善文 BB 仔出世啊，他说呢我们忘记了帮他我忘记了点唱还有帮我补点啊，他说想补点啊华仔的歌送给他，祝他一家生活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BB 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啊，咁样 他有点名要你读啊， 是啊我咪读了咯， 不是他要挡埋你个爱好的， 我又想未啊！佢话桂花田靓女读出啫嘛， 系咯，呢个仲系爱好嚟噶。 我知道你唔读啦，因为你唔想讲出口嘛。 计咯，摆讲出口定讲出口啊？ 讲出口系啊，你可能想讲第二啲嘢嘅，我理你唔到噶啦。 系啊，好呢度咧就有一个系阿摩卡森阿 Saki 摩卡，佢话系我啊，我要补足咧10月31号。住喺日本东京嘅家姐咧，佢就同我一样嘅，生日快乐，一年靓我一年，亦都要祝佢大仔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啦。我要同我家姐讲，我咧嚟紧就会飞过嚟探你噶啦，希望你会有更多 更出名嘅手信俾我啦，咁样。多谢风骚三宝啊，系好好啊，呢啲姊妹情深真系啊。 系啊，呢位咧就唔系太开心啦，佢叫做 Pony Ting 啊，佢就话咧，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阿姨咧上星期咧就有病离开咗啦，希望咧佢下一世人咧要开开心心。阿姨咧你要一路好走，早登极乐嘅。佢咧就想点唱首咧 Danny 仔啊陈百强嘅歌咧俾阿姨。生前咧佢好中意噶，试过追星啊，追到去马来西亚睇 Danny 嘅演唱会啊，亦都喺度咧希望祝所有人都会身体健康开。开心愉快咁话，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阿 Maggie 同Maggie 啦 ，Regina， 佢话咧佢希望咧阿 James 可以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同埋咧可以考 DSE 成功啦，佢愿上帝去保祝福佢，保守佢啦，咁系啊，嚟紧咧即系出年啦，出年咧佢可能就系考 DSE 嘅同学仔啦，咁希望佢就可以成功嘅。 系啊，呢度个 Sandy 咧就话啦，好想点只歌俾朋友听，就系、是、叶倩文嘅祝福，徘徊丛林迎着雨俾佢听啦，咁啊。Candy 咧就话啦，三位你哋好啊，我系卓南妈妈啊，嗱，譬如卓南呢啲名咧就一定系呢个时代近好多嘅。佢话想点唱俾卓南咧，同埋爸爸听。星期六咧就卓南第一次嘅幼稚园面试，好紧张， 唔使紧张，做自己就得啦。 希望咧有合适嘅学校咧会收佢读书啦。另外下个礼拜二咧五号啊，就是、卓南爸爸咧翻新工嘅日子， 系 啱啱好，因为就翻新嘅幼稚园。 我记得、之前好似有同我哋讲过，翻紧工咁样。 咁佢即系成功咗咯噃，咁希望佢可以尽快适应新嘅环境啦，同埋工作啦。咁啊，多谢你哋三位啊，祝福你哋。 好，呢度咧有 Amanda， 佢就话：喂，帮帮手啊，主持人。上个礼拜咧，我咪点咗首歌俾阿杰仔嘅，因为咧个演唱会就取消咗，点知咧俾、其他朋友发现咗啊，所以今次帮我补点翻俾阿大洋同阿小芳啊，系啦。系啦，佢即系点唔齐人啊 ？OK， 系啦，佢话咧仲话约埋，快啲一齐去搵我搵我 part， 唔好净系睇剧咁话我。 系好啊，好啊，跟住寻下快乐吓。 OK，Kitt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10月30号啦，系佢个中学老师啊丽婷嘅生日啦，哇，几咁开心啊！中学老师丽婷生日，咁啊，保祝佢生日快乐啦。琴日咧系佢小学班主任老师结婚嘅纪念日， 小学班主任嘅老师结婚纪念日，结婚纪念日。 系啦，小学班主任咯，系啦， 结 婚纪念日，咁样祝佢哋甜甜蜜蜜，继续恩恩爱爱。另外咧，希望自己可以咧减少啲发病，事事顺利。 系咁啊，阿 Regina 咧，佢都话啦。今日咧就佢个仔 James 啊，17岁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咧，学业进步。佢话咧出年咧佢就要考 DSE 啦，而家咧就系努力紧嘅。咁啊，希望佢咧就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啦。三位主持可唔可以都唱首生日歌啊？多谢读出，唔该晒。Happy birthday to you, James！ 一张笑面傻痴痴，James 不懂说话。 唔系 James 啊， 我送俾佢啊嘛，佢个名叫 James 啊嘛。 你中国人傻痴痴啫咁， 唔得咁样。可爱猪啊嘛，好啦，1872388继续打嚟。 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爱。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想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始？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 江浩文望， 同声同气唱出嚟。 谢谢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孩子感觉唔到父母嘅爱， 小朋友，你知唔知道其实爸爸妈妈真系好锡你哋噶？ 我知道佢哋好锡我。但是其实他们成日都说我，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又说爱我，但是又要闹我，永远都不赞我的。 有时候父母是很爱锡子女，但是就会逼他们呢要做好一切正面良好的行为，譬如有好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这样呢肯定是为小朋友好的了。不过一不小心呢就会令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譬如说父母责怪小朋友不懂得感恩。嗱，呢一種做法咧，唔單止無補於事啊，反而會令到咧親子之間嘅裂痕咧更加深噶。 爹哋媽咪成日話我好自私，淨係諗自己，成日都唔諗其他人，唔關心屋企。其實有時我只係想做自己想做嘅嘢，而唔係唔錫佢哋。 小朋友又未必真係好似父母所講，係一個自我中心嘅人嚟嘅。其實細路仔好多時候都係故意抗拒父母管制自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很想父母愿意先听下他们的讲法的，而不是只是说一句都是为你好啫，这样去管教他们的。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信你。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继续点唱下1873188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传真号码23396453，你打个电话咧，我哋喺11:30之后就会读出噶啦。 阿 Leoni 就话啦，想点唱小凤姐嘅《风的季节》俾佢老妈子听咁样。 凉风吹吹送， 佢话点俾佢阿 妈 听，系小凤姐，唔系曾志豪。好、okay? 嘅，系啦， 阿 Michael 咧。Michael 就话啦，佢话你哋好啊，想祝十一月咧朋友嘅喜庆。十一月生日嘅朋友有好多啊，七号有阿莹啦，十二号有 Cindy， 十五号咧有侄孙女 Alia， 点解咁读话？ 系 咁啊，廿一号系侄女 Carmen， 另外咧23号结婚嘅儿生女子婷同埋阿浩仔啊，大婚之喜啊，祝佢哋永结同心，白头到老。最后咧，佢话咧，应该系咪讲2月25号啊？ 最后一次啊？ 唔知啊，佢写月廿五啦，跟住一划咧，二啊 好啦，咁样就系为佢庆祝啦，佢哋两个咧，佢同佢太太咧结婚九周年啊嘅鹿儿岛之旅，祝佢旅途愉快，开心尽兴，满载而归，哇，好多喜事啊 ，Michael， 恭喜晒！ 系我都借个位，我听日屋企都有喜事 啊！ 好 啊， 好 啊， 好 啊， 好 啊， 我表弟结婚啊， 哦，恭喜晒！ 你 系 做兄弟啊？ 我唔系，我都系做司仪啊，要。但系呢个表弟有特别嘅感觉嘅，因为咧，其实佢一个月咧，即系满月嗰阵时，跟住佢就已经系开始喺我屋企度住噶啦。礼拜六、礼拜日咧，就我姨同我姨丈咧先至接佢翻屋企嘅。咁、哦、我成日都好想有一个细佬妹噶嘛。呢我唔系话我妈咪咧帮手凑好多小朋友嘅，呢一个系第一个，所以我真心当佢系细佬。咁但系我同佢有好明显嘅分别嘅，因为佢可以 好多， 佢搭棚咁高啊，佢真系哇，好高六尺几啊佢。 将所有嘅营养摆晒喺表弟度， 所以碧莲咧今次真系非常认真嘅。不论佢到战衣啦，各样嘢啦，佢真系当自己娶新抱一样噶。 哎呀，真系 犀利！所以咧，我表弟同阿我嗰个表弟 表弟 虎 咯， 表弟表弟虎， 表弟表弟虎，无双表姐。 我都觉得好替佢哋开心。我自己咧，即系佢嗰日同佢讲， 心 扑 扑跳啊！ 系啊，因为譬如我帮我啲阿姨啊、我妈咪啊嗰啲咧，就约嗰啲化妆整头嗰啲咧，我自己帮佢约咧，我自己都觉得好 high 好兴奋啊！即系我都好期待啊！希望一听日一齐咧就顺顺利利，佢哋永远开心。 好，考下你，你系佢边个？ 我系佢表哥。 好嘢啊！ 好答到系嘛？ 系啊， 再深啲都答唔到啊！ 我要点唱俾咧？即系我琴日嘅一个经历啊，咁咧就系我琴日喺一个 cafe 度写紧稿嘅时候咧，咁我就去厕所，去完厕所翻嚟嘅时候咧，就突然间见到咧喺我台面嗰个电脑个 keyboard 位度咧跳咗一张纸，咁啊就系啦，仲叫我加油啊，咁啊话期待你嘅作品啊，系啦，其实我相信佢仲想赞我靓仔同埋高大，不过唔够时间写啦， 唔系唔够时间写，张纸有限系嘛， 系啊， 但我唔明点解你自己去咗厕所，但系你个电脑摆喺张台度。 哦，其实因为咁样嘅，我 头你咁放心， 系啊，我头剪光都比较好嘅。 但 系 你 放心到一个点， 将部电脑你要做嘅嘢嘅， 呢 个 阿 天 系一世都唔会做。 我肯定唔会，我呢日 要去厕所都将部电脑锁翻门入边度先。 我呢日我都唔去，我一系就揦埋佢去咯。 唔系啊，其实都好多啲好多啲后生仔咧，佢哋喺度温书咧，都系摆低佢哋啲电脑噶。 证明香港人真系好， 系啊， 素 质好。咁我就好多谢佢嘅。咁佢后来其实佢有联络翻我噶，因为咁啱都系 Facebook 里边有联络咧。咁啊唔好开个全名啦，总之佢叫阿老啦。 系 啦，咁佢就有同我相应嘅，咁我多谢你，因为系啊，你嘅一个鼓励咧， 我成日都话 好 吝啬 好重要噶，真系系啊。不过佢都有同我讲，佢就话下次其实我可以帮你看部电脑嘅，我睇见就要担心咁样啫。 系 啊，好多人都话哇，你真系咁大胆嘅部电脑想撇喺度咁样。 唔该晒。 如果你咁讲咧，我都记得我上次搭的士嗰阵时咧，咁啊同阿司机大佬又倾下偈咁样啦，跟住讲咗一句说话咧，系嗰一下突然之间咧。个情绪嘣一声咁样涌出嚟， 即系好感动， 系感动嘅，即系个鼻系酸一酸嘅个感觉，系即系佢倾倾下偈就话啊呢排都好吃力啊，可你哋嘅工作明白嘅，加油啊咁样，其实好简单嘅啫，都系，但系嗰下因为其实有阵时好多人都会觉得，诶你三个喺度吹水三个钟头啫嘛，嘻哈哈啊嘛，后面有260八人帮你哋做资料搜集各样嘢啊，地点样点样，其实又唔系即系事实嘅全部嚟嘅，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好嘅同事帮手咁样，即系嗰个少少嘅支持一句说话都真系几感动。 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咁啊，如果系 Eva 咧 ，Eva Choi 佢就话啦，祝愿咧天佑福地，香港咧，真系咧，希望咧，真心爱香港嘅人咧，希望个个都和平有爱啦，永远守望相助嘅， 系冇错。 Aubrey 咧就话啦，下个星期啊，七号咧系佢老豆啊 Louis 同埋佢阿妈自己 Tammy 咧结婚咩啊？结婚38周年纪念， 恭喜恭喜 恭喜！ 系啊，希望咧佢哋咧继续恩恩爱爱啦，健康快乐啦。另外咧九号咧系佢嘅弟夫 Joyce 嘅生日啊，祝佢工作顺利，扫走烦恼，开开心心。大家都加油，香港人加油啊！ 系啊 ，Candy 咧就话啦，三宝可唔可以读出啊？短短读书两个月就识到你哋五个，我哋仲变身成为六神合体，真系非常荣幸。我哋一齐喊过、笑过，就好似识咗十几廿年嘅朋友咁样。而家我哋毕业啦，希望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理想，同埋咧要 keep 到呢一份嘅友谊。我爱你哋每一个 ，I love you， 妹，系咪五个？啱啱妹咗，系啦，好嘅， 妹晒啦。呢度有 Emily 啊，佢话三宝早晨啊，10月29号咧就系浩轩11岁嘅生日嘅，希望我个仔仔咧佢可以身体 健康，愉快成长。佢话咧，阿浩轩咧好中意听我哋节目噶，特别咧，你估下边一个环节佢最中意？嗱，十一岁啊吓。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哦，肯定即安琪啊，有提示， 又系咩？猜猜我是谁咯？ 猜猜我是谁就系阿浩轩最喜爱嘅环节啦。佢话可以希望可以读出啊，咁我哋都祝阿浩轩生日快乐啦。 好啊 ，OK， 阿 G G 就话你哋好啊，早晨啊，十一月第一个第一天咧，咁啊喺度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咧，希望大家都开心快乐，事事顺利嘅。 系啊，十一月一号嘅呢一个第一个点唱啊，究竟有冇你份咧？你快啲打嚟啦，1872388，1872388啦，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的，我哋只需要唔好有嗰啲咩咧，就安全噶啦。 咩啊？ 即系嗰啲煽动嗰啲咧，系、 哦、 啊，我哋就安全噶。 咁而家呼吁都唔 系啦， 系 啦。 全州号码2335645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昨晚系太子站831事件两个月，港铁太子站外同旺角多处有大批市民聚集。一名社工怀疑被警棍打伤，头部流血，伤口大约7厘米，到医院治理。同行嘅社工同警员对话嘅时候，亦都被近距离喷胡椒喷剂。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事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在示威活动前线，现场人士未必是社工和其服务对象，难以作出评论。又说社工应该劝喻服务使用者离开。无线电视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故意袭击无线电视员工及毁坏其财物。案件在高等法院聆讯之后，法庭决定拒绝颁下禁制令。法官表示，过去一个月针对无线电视的事件已经没有再出现，质疑法庭现阶段是不是有需要颁下相关禁制令。法官又质疑申请人如何确保公众知道禁制令的内容。他说，无线在采访示威活动的时候已经遮盖公司标志，无线记者亦都不会表明所属公司。一旦颁下禁制令，无线一方是不是要每次在示威现场都展示禁制令和表明身份。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全体职员同学生发信，表示期望在今个月内举行一场师生论坛，一起探寻出路。张翔在信中表示，近日有多种的声音要求他公开答应不同的诉求，部分提出死线，否则行动升级。他希望同学们知道要找他倾谈，不需要最后通牒，强调重视同学生的真挚对谈。又下过去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公开和私人或大或小的场合同学生会面。他希望同学生的对谈重点不在于他的公众形象，而是真正的坦诚交流，可以了解彼此和香港的痛点。张翔又说，自己有责任维系一个活泼的校园，捍卫多元价值，互相尊重，让学生可以在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环境下学习和建构学问。他强调爱惜和关怀每一位学生，这个亦都是他的责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以及任何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坚决防范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作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沈春耀又提到，四中全会提出其中一个治理好港澳的工作任务，是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20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43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系报86.75，跌5.75。 腾讯控股321.4升6毫，新上市的 ESR 是报17.98，友邦保险79元升5.5，中国平安91.7升9.5，盈富基金27.15升1毫，建设银行6.34升3仙，美团点评93元跌6.5，中国太保28.85升3.5，信宇光学科技129.7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20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4,1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85美元，卖出1,51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科幻片不是只是在电影里面发生的， 不必深究，我指责不够，改个新对手，别再屈就，即使不追究，情感早生锈，可以相处吗？我有保留， 还是你其实我若想一起，请放弃下个对手，从遇上离别了，还是不舍得讲再见，乱作藉口。 阿 Fred 今次执到自己呢一首新歌嘅 MV， 设计咗一个充满未来感嘅世界观，讲述住一个跨越生死嘅科幻爱情故事。 从遇上离别了， 作曲编曲由 Jimmy 风，填词由阿玲，监制张子枫加上何君源。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张子枫 featuring 佩南《完美情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好啦，点解我哋咧又要等到音乐咧即系跳晒舞先翻嚟咧？因为我哋又嚟呢一个咧每日一次嘅有奖问答游戏啊！ 系因为有啲有时有啲名咧，我哋都即系要查一查，希望唔好读错啦咁样。好啦，有好多点唱，我哋继续啦吓。 系啊 ，Angel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有一位朋友咧，佢系阿 Miss Susanne Wong 咧，佢生日啊，祝佢青春常驻，身体健康。佢话咧想点一只嘅为香港人加油嘅歌就好啦咁。 系， 咁啊 ，Sandy 咧 ，Sandy Tan 就话啦：哎呀，三位好。 港爱嘅主持人，希望咧祝愿香港平安啦。佢系想点唱咧，献出真善美咧，俾所有香港人听嘅。 好啦，呢度有个咧就系、是、阿 Ivy 啊，佢就话啦：早晨，瞻仰三宝，今日咧就系我细佬咧硕士学科攞奖状同埋奖金嘅日子。 哇！恭喜晒。 系啦，佢想点唱呢只歌，我觉得呢只歌都可以同头先嗰啲点唱咧，即系一齐用噶。你咪话佢想加油打气噶嘛？因为佢想听嘅就 系 强人是你咁、样。 OK， 我哋星期一嗰日咧播咗吓。 呢个都系即系经常点唱嘅， 点俾阿成哥哋。 佢话家姐咧真系觉得咧佢好劲好强啊，又要翻工又要凑仔凑细路，又要做家务又要读书，每日忙到飞起。仲可以攞到全球学科第一名， 哇！全球啊， 佢写住全球学科第一名，即系咩意思啊？咁劲嘅真系， 知啊？呢啲我哋唔会识噶， 同埋最佳学生奖咯，哇！真系犀利，佢话以他为荣，佢话咧11月2号咧，即系听日啦，就系佢嘅硕士毕业典礼， 劲啊劲啊劲！ 佢话咧，我哋全家就会见证咧阿细佬啊光宗耀祖嘅一刻啊！即使系天国嘅爸爸妈妈咧，都可以感到安慰啊！就一定啊， 一定 系会真系笑容啊！ 好 proud of， 好厉害喎、啊！真系吓，佢头先嗰几样嘢考你有几多个工作同事发生紧噶？ 佢全球攞奖啦，硕士毕业啦， 有几多个工作同事发生紧咧？就系、是、又要凑细路，又要做家务，又要读书，三样啊！耶、yeah! ， 仲攞奖， 仲要攞奖，真系犀利， 四样添喎！ 系啊，我哋冇资格再话自己忙啊！ 咪就系咯， 我哋的起心肝，再做好啲、 啊，好啊好啊。 Okay, Irene 就话啦，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Irene 啊，想点唱俾咧宿舍嘅程姑娘、钟姑娘，希望。钟姑娘咧做咗我哋嘅房长之后咧，一切都会顺利啦。仲有咧，信点俾阿英啦、丽霞、伟仪，祝佢哋咧身体健康。仲有德田工场嘅张 Sir、律 Sir、奇姑娘、导师凌姑娘、陈姑娘、社工梁姑娘，佢哋成日都唱歌好搞笑噶，咁样话。 系咪即系话我啊？ 系话唔系嗰几位嘅姑娘同埋导师 系 啦，社工 系咪可以噶 吓？可以。 好吓 ，Fiona 就话啦，你哋仲记唔记得我啊？佢话咧，佢只狗狗咧患咗癌症嗰个。哇！你仲好两次咧，帮佢读出点唱啊，帮狗狗集气嘅。不过都多谢你哋先。佢咧不过系而家走咗啦。佢系帮希望我哋咧可以能够为佢嘅小毛孩咧喺嘅病嘅过程中咧同埋嗰啲病紧嘅小毛孩嘅嗰啲朋友啦，佢叫爹哋妈咪啦吓，叫佢哋加加油，希望佢哋咧都可以一齐挨过嘅。 完全明白啊 ，Molly， 我琴日同佢睇医生啊，佢关节炎。 哎呀， 所以其实唔系我估唔系好大件事嘅，我都冇。时间我隔篱嗰个带佢去，跟住话关节炎，跟住咧唔知系咩啦，我都唔知咩叫关节炎，但其实嗰个担心咧已经系 啊中间嗰啲关节可能咧磨损啊嗰啲软胶已经唔够啊蚀咗啊嘛， 因为佢咧平时咧系每一日翻到屋企咧，我哋有一个习惯嘅，佢要我抱佢嘅、我抱住我就锡佢条颈，锡到佢觉得啊好冧啊软啊，跟住先至会自己跳走嘅。咁我照样啦，都系抱佢上身啦，一抱佢咧你就听到佢咧，佢因为系痛楚发出即系嗰啲咁样嘅声音， 有啲有啲。 咁所以咪即刻帶去睇醫生咯，咁樣就琴日就話關節炎喎，咁我食咗藥好似係啊，今日食咗藥好似。佢開心咗，我覺得有少少感覺，成日都同佢講，因為佢諗咩我唔知噶嘛，我會同佢講話，你記住，如果你又唔舒服，你話俾我知，我會咁講嘅。即係我覺得佢好似真係話咗俾我知，我又好似 get 到，所以今日好似開心咗咁啫。嗱，我講得掂啦，你帶咗我睇醫生，我而家食緊藥冇事啦，即係有少少咁嘅感覺咯。 一聲話俾你聽係 啊， 因 為佢真係痛啊， 你要同佢一齊開始保養你啲關節啊，手手腳腳 啊，有食藥 啊，我你都要啊， 我唔需要， 係啊。你共同进退啊嘛， 系得啦，我食埋佢啲关节丸啦， 好啦好啦， 好啦， 听听众电话啦，8723881872388 ，Hello 你系边个？阿 Pearl， 系咪你啊？系你啦 ，Pearl 你好， 系啊系啊， 系啊，叫出发会人， 你好你好，有咩想点唱咧今日？ 想点唱俾我老公听， 系 佢11月5号生日， 老公叫咩名啊？ 阿 Jeff。 阿 Jeff 系啊， 好 Jeff 生日快乐 ，Jeff 祝你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锡多啲老婆。 有咩庆祝先？ 庆祝啊，冇啊，因为太忙冇时间庆祝啊。 太忙啊， 系啊。 佢可唔可以用呢个理由？ 喂 都唔同你庆祝噶。 点解因为忙噶？点忙都要食饭噶？ 我哋问下先，我哋慢慢嚟，真系啦。 先。 睇下佢喎， 你跳出嚟喎。 其實佢可能有準備嘅。 我都話噶啦， 俾機器老公。 信信啊、Jeff 喺隔離聽緊嘅，所以佢而家就欲擒故縱啊，打曬煙霧彈咁。太忙啦，唔得人理佢個衰佬咁樣。哇！跟住嗰日就 一問就嘻嘻嘻。 係咪咁啊？ 唔係，因為太忙，所以暫時揾唔到個時間。咁但係。屋企两个仔都好想同佢食饭咯，所以应该会安排嘅。 好、okay, 咁就好啦。 咁咪仲有四日啫嘛。 O K 噶，咁你会唔会送份礼物仔啊？都要。 买咗啦。 系咯。 咪得咯，仲话冇时间庆祝。 你个二人世界蜜月套房咯。 咩啊？都话两个仔喺度同佢庆祝咯，系咯， 冇问题噶。阿仔食一阵饭先，爸爸妈妈入去倾啲嘢。 我唔系你食饭先， 都要瞓觉嘅， 留翻俾我哋喺家阿爸补补佢食一食饭，补充翻。 不过阿爸阿妈嘅对话内容比较单调，都系得一个字嘅啫。 系啊，系啦， 就 系 好咯， 好 好 好 啦， 几好啦。连 就喺度咧，祝佢咧继续努力啦，工作好顺利啦，唔好成日都咁。咁多问题出现啦， 即系公司上边，即系工作上面都好多问题嘅，系嘛？ 系啊， 咁啊冇办法啦。人和事经济 而家经济希望快啲好翻啲啦。 有冇影响到阿 Jeff 嘅工作啊？我想问。 有啊，好大影响、啊， 好大影响添，系嘛？咁会唔会即系你哋都多咗一啲嘅讨论啊？有啲乜嘢嘅另外嘅 Plan B 啊、计划啊咁样噶？ 嗯，都有嘅，不过。真的要再想一下咯，因为 系啊， 我 哋希望 饮食业系， 我哋明白。 你而家应该望阿成哥再谂多几招出嚟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啊， 佢个招第一招 申请啦， 系啊，直接帮唔帮到你哋噶？定系都未得住啊？ 要申请咯，系咯、啊，佢八号先开始。 哦， 系啊，佢哥好快，好方便，影张相就得噶咯，真系。 系啊，不过我都唔知道，咪详细未睇啊，系咪？好似唔系系人。 即是你是要50人以下的中小企咯。 哦，咁应该 OK 喎。 系咯，系咯， 希望可以。 希望大家系咯，可以即系同步过冬啦。 努力啦，香港人。 同步时间啦， 系啊，好啦，多谢你，都恭喜。系， 多谢啊！另外想点多俾四个朋友， 可以。 系啊，都系生日嘅点俾阿强啦、珊姐啦、周怡啦，同埋Vicky。系啦，全部都系十月尾同埋十一月头生日嘅。 嗯， 好，祝你哋全部都生日快乐，好冇？ 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 可唔可以俾我仔讲一句生日？ 可以，梗系可以啦。 嚟， 爹哋生日快乐！ 哇， 你叫咩名啊 ？Jeffy 仔咧？ 徐以俊 啊？系 啊。 徐以俊即系十俊仔嗰啲 friend 嚟嘅。 我想问你几多岁啊？你？ 七岁， 你系细佬定哥哥啊？ 细佬 啊，你要唔要想要个细佬啊？系咯，要就同你妈妈讲咯。 做细佬系最好嘅，个个都锡晒你啊嘛，系咪啊？ 唔系啊，你哋两兄弟好开心噶啦。 咁啊得啦，开心就最紧要啦。啱啱抢出嚟啊！你哋三条友唔好再乱讲嘢啊！ 俾人问我几时有细佬咁点算？ 好啦，恭喜晒你哋咯， 多 谢， 拜 拜。1872388啦，继续打嚟风骚浮云点唱，传真号码23396453。 独个人起舞，恋爱如醉酒美梦，为某人苦恼，为侣藏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再倒数号，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说及你好，未想到但想好，曾叠色去透露。What to do？ 我需要一对一，要硬化缠绵。What to do？ 需要一对一，让错急受骗。爱情和从前历史故事，不要即刻揭晓。有人 to do， 佢系 Misha 叶巧林一对一啊，做咩咁开心啫？笑得啊 ！What to do？ 你喺度扮人做乜啫？人哋唱得咁好，你又破坏 晒。佢啱啱唱完啊嘛。 OK， 好啦。 听咗个电话先，有个电话等咗好耐，我听埋个电话先。Hello， 关太。 关太。你 好啊。 你好，关太。 系，大家好。 大家好。扎个把先，你好，关太。咩话？ 你有咩想点唱啊，关太？ 我今日系啱啱系正日嘅结婚四十周年啦， 恭喜晒， 恭喜关太。 系、哦，你老公啊关生如何啊？我哋都记得、啊。 几好，不过啊个身体差咗啲咯，而家年纪大。 系、哎、啊，点、哦、样点样啊？锡你嘅时候冇咁用力啦，而家。 唔系我都咁嘅嘢 ，O K 噶佢系咪？ 关太话我心系自己做嘅啫嘛，唔使话俾你知啊，曾志豪噶嘛， 系咪？ 做咩 啫？ 点点样同佢庆祝啊？咁样 冇啊！我提醒咗啦，睇下佢哋识唔识做啦、 啊。佢结婚四十周年啊！ 我知啊，好有霸气啊！佢呢句提啊提醒咗啦，睇下佢记唔记得点做啦。 系啊，你估计咧，其实你哋平时会唔会都会庆祝下嗰啲结婚周年？ 完全咁多年都冇，点知今年啱啱个仔三十九岁，咦，我咪结婚四十周年咯，咁样嘛。跟、住我话，不如我哋玩两日啦，或者玩一日都好啦。 好啊，去边度玩啊？点玩法？玩成点？ 没有，佢大陆旅游旅游团嗰啲， 想咁样，但系工作太忙。但系我系上啊上个月都去咗台湾玩啦，同埋孙同埋女。 哦，咁都好开心啊！全家人 系嗰样嘢， 有晒孙有晒噶咯，已经 系啊， 大家庭齐整 咯， 系 又有个孙咯。 喂，我想话咧，关太咧，我见到你今次咧，即系好重视呢个四十周年， 梗系啦。 咁其实提咗阿关生噶啦，但系关生好似冇乜动作咁样，咁佢又好似好忙。 咁佢知嘅，不过 你提咗佢梗系知啦。 急促啲啊，可能关生。 我就想话内敛唔等于系啱噶。 阿田啊，请你唔好将自己嘅经历摆咗喺听众嘅身上吓。 系啊，你哋两位不如俾阿关太讲下嘢啦，好唔好啊？系啊，嚟阿关太，你头先讲咩话？ 我想为佢争取。 不如你试下你。 佢好内敛嘅，佢系成日都唔出声嘅，定啊，但系佢每一年嘅情人节都会送枝花俾我 嘅。哦，其实已经好 sweet 咯。 见唔见到啊 ？Show off 第一步啊！佢个人比较内敛嘅，都系每年情人节送花啫，真系。 佢唔声唔声啫，但系佢话你 惊嘅。跟住讲下讲下咧，佢话关生冇乜嘢嘅，生日嘅时候送车送楼咩都送嘅。 我反而俾个提议你啊，关太嗱，唔理阿关生佢有冇准备啦。你自己试下，你都准备啲嘢俾佢啊！嗱，情人节人哋送花俾你啦，你有冇回礼噶咁？ 冇噶， 冇 噶。生日我会俾封利是佢喎。 嗱，呢个都系呢个都系情趣嚟噶。 你 系 佢阿妈，你怎么俾利是佢啫？ 嗱，听我讲，唔去，听我讲，去嗰啲金捞商场嗰度，做翻到裙褂。 系 有咁低开咁低，有咁高开咁高，有咁薄都咁薄。 做支鞋噶，做咩啊？你应该去 咩都得啦。 性感内衣度买件内 衣。哎呀，着出嚟睇咯。 我啲仔女今日已经恭祝我哋四十周年啦，咁唔使 真系好啊，开心啊。 都要噶， 买个蛋糕仔啊，两口子切下，我觉得其实简简单单已经快乐。 唔使嘅，啲仔女可能会识做 嘅。哦，系啊。 翻个家日佢哋都识做， 或者你嗰啲咩重游旧地咯，譬如话。第一次同阿关生嗌交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就去啲第一次好开心嘅甜蜜回忆咁样。 嗱，呢啲留翻去做啦，我唔做啦。 我都得，开打开口牌。 咗你再做咧，就好似强迫佢啦。 都摆明噶，其实都冇所谓嘅。 喂，我最希望就系咩嘢咯？出年三月个拉仔结婚，我希望。一齐顺利咯，我惊我摆走嗰 个 麻烦啲啫，而家咁嘅情 况。我唔使担心嘅，有好多处理嘅方法嘅，唔好担心。同埋三月会咩都冇事噶啦，我哋一片光明啊，关太。 三月啊嘛，你要信嗰个传闻嘅，三月 OK 噶。 而且咧，嚟紧呢个月咧。由我姑仔嫁落去，咁希望佢亦都顺顺利利咯。 好啊， 好啊， 听到都开心，真系。总之你信我，快啲去金捞商场上做套裙褂。 仔女最紧要咩咯？健康， 系 事业同埋。爱情都 顺 利咯， 好啊，好开通 真系好啊，关太关心晒所有人啦吓， 系啊，恭喜晒你四十周年结婚快乐，拜拜关太， 多谢晒，接收 晒，接收 晒，好啊， 记住个口诀咯，记住个口诀， 我想问曾志豪记唔记得嗰只人生于世有若寄尘嗰只系咩歌名啊？我唔记得。 人生于世点样话？ 笑话如他， 我唔记得有佢啦，要你 笑话虚， 唔系啊，咁不如关睇你唱两句睇一睇我哋啊， 点样噶？ 唔唱啊，我唱音读书唔好。 唔会啦，我都唱咯，你惊咩啫？系咪？ 你唱啦，不如你唱俾我听，我啱啱唱完 啊 嘛。 你咩人生于世，跟住咩话？ 人生于世有日几尘，人人人海也许人，咁我净系记得 张德兰姐姐。是 不 是 啊？ 人人寻找那梦女人，得到接近，去爱去恨，有谁会保证心相印？因为我唔识唱。 系啊系啊系咁样啊。 系好啦，多谢你。 你揾唔到呢只就要气花小姐啦。 气氛小姐， 我留意歌词啊！ 哦，哇，留意歌词啊，点都揾下啦。 好啦，好啦，好啦， 系啊，气氛小姐啊，多谢关太，拜拜， 拜拜，拜拜。你读住先，我揾下歌词先。 Cherry 咧就话啦，今日系佢细佬生日啦，咁啊，仲有咧儿生仔啊潘乐希咧，11月2号生日嘅，自己就11月11号生日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系啊，呢度咧有滴滴菜啊，佢就话咧，哎呀，我哋个点唱好干净嘅呢一排，系啊，恭喜恭喜，我哋都开心，希望各位咧就继续。努力，佢话咧继续要风风 show show 啊！佢有个心愿嘅，系话希望可以尽快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俾翻个市民一个公道嘅。因为咧有两个朋友咧，佢经历咗被无理拘捕，其中一位咧就系屯门嘅靓靓老板娘啦，希望佢可以平安获释。香港人啊，大家努力啦，咁啊。 Candy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老公阿蛇仔听。上个星期10月28号系佢生日啦，多谢佢一直默默咁支持佢。仲有咧想点唱俾六神合。睇听， 冷静啲， 六婶都出嚟 合睇啊！佢无端端吓死我啦！ 我希望咧，佢哋11月7号咧考试合格， yeah. 祝大家身体健康噶。 系啊，呢度 Queenie 咧就话啦，预祝所有11月之星嘅生日快乐啊！包括豪仔你啊，系啊，多谢你同埋我个仔都系啊。 系啊 ，Chris 啦，同埋我自己啊，咁还都系咯。其实佢就4号生日嘅，我大仔。 系啊， 系啦，咁啊，Kobe 啊。你知你醒醒定定啦吓，系啊，我翻嚟嘅时候 你 完全冇理过我。 Brian 啊，咁样 唔系咯，我唔会咯。 点解啊？ 仲未谂到啊，更加好啲英文名真系。 你用翻你自己嗰个 Gary 咯。正所谓己所不欲就点啊？收俾个仔啦。 真系。 Angel 咧就话咧，佢话呢排你屋企发生好多事啊。佢话咧，首先佢耳水不平衡咧，入咗医院两日，跟住个细佬咧又撞即系又撞车入咗医院。佢妹妹个老爷咧又回咗天家。佢话祝愿呢一切咧都会过去，回复平安健康嘅。 系啊，Grace 咧亦都想点唱啊。佢就话咧想点俾我的挚爱听。近日发生咗唔少嘅事啊。自从认识你，我嘅生命变得不一样啦。对唔住，我好紧张你，我真系怕你出事有意外。你而家知道啦，你面对太多嘢，反而令到你情绪低落。我哋一齐面对啦，你要振作，我会永远爱你，守护你。呢只歌我谂都顺便可以送埋俾大家，戏班小子。因为中间有个歌词几好嘅，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嘿， 阿关睇叫关生留意歌词啊。 和福得失睇开天，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恥，赢得几多次，初生多变世事转棋，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你估啊，关生 点会唔开麦噶？系咯，我哋两个都气咗。 你估啊，关生应该留意边一句歌词咧？会唔会 人生好比一出戏？ 定 系肯 冲刺啊？ 定系冲刺？唔系，定系如果失败做多次啊？ 喂啊，你可以咁啊，曾志豪 40周年啊，祝阿关生关太系咪都幸福快乐？ 唔系送俾所有香港人啦，真系和福得失要睇开啲啊！ OK， 咁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 系啦，平安啊吓，拜 拜。